將會是非常危險，將會前功盡廢。他表示，專家預計死亡英國的死亡個案會在未來一兩星期持續上升。美國財長魯欽表示，國會早前通過$20,000,000,000的刺激經濟方案，聯邦政府將會在三星期內向合資格的國民派錢，民眾可以透過報稅時使用的銀行戶口接收款項，或者直接收到支票。魯欽接受美國傳媒訪問的時候表示，將會成功擊退新型肺炎疫情，預計美國經濟會在第三季度出現反彈。他又希望盡快向個人或者企業提供援助，以及授權銀行向中小企貸款。另外，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表示，國會通過的刺激經濟方案可能並不完美，但可以提供龐大資源，令各方克服未來幾星期和幾個月所面對的問題。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早晚能見度較低，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展望聽日潮濕有薄霧，日間温暖，本週中後期多雲同有幾陣雨。而家氣温係20度，相對濕度94%。以下係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5至6級，有幾陣雨，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可有中至大浪。南高以南同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東風5至6級，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可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可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稍後轉吹東至東北風達7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偏東風4級，能見到2800米；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到9公里；東沙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到10公里；和茂州吹東風5級，澳門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到2900米，有薄霧。最後的西沙吹東南風2級，能見到28公里。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導完畢。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喺星期一啊，都继续咧如常翻到嚟直播室入边紧守岗位啊。你知二台嘅白元浩，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而家正值咧，就系进入咗人类几关键嘅一啲嘅时间。今年呢一个嘅疫情咧，令到全世界咧多个嘅国家城市咧都受到波及，受到牵连。我哋而家发生嘅事情，肯定咧会写入去人类嘅一个历史入面，无论系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乎可能成千年之后都会记载住啊，原来你今年发生咗呢一啲嘅事情、哦。我哋都相信，我哋一定咧会可以跨过佢，一定会见到将来。千祈唔好啊，面对住少少黑暗、少少难关嘅时候，我哋嘅眼睛只系睇到灰色嘅一面，只系睇到黑暗嘅一面。我哋人好容易喺日头嘅时候。眼睛的视野忘记了光明的存在，在黑暗的时候才挂念它，无时无刻都相信着、啊、将来一定会出现，这个才是一个好的做人态度。 再拥起密云，静候尽你是目的再用 首嘅歌曲嚟自王菲，一首嘅作品嚟自佢嘅《暗涌》。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能见度系较低，日间最高嘅气温系会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潮湿，有薄雾，日间咧系温暖嘅。本周中后期多云以及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大家食饭嘅时候会唔会选择食下意大利粉呢？意大利粉可以话咧就是意大利人集体智慧嘅结晶嚟噶，精选嘅一啲嘅麦粒啦，干燥嘅气候啦，充足嘅阳光，加上有啲海风啊，就系咁样，佢哋咧凭住咁多嘅优良条件，当然仲有技术啦，令到意大利嘅面条咧可以话非常之优良，亦都咧就系富有光泽，充满弹性。好耐之前呢，意大利人就将意大利面啊变成呢就係佢哋嘅一个作品，好似呢就是国家嘅象征。旅居美国嘅意大利文学有个文学家叫做译名啦，普雷佐尼尼，佢就话到啦，意大利面啊，即係我哋叫意大利粉啊，其中一个最伟大嘅地方系边度呢？佢可以呢就融入去好多嘅家庭，甚至乎系美国人嘅家庭。这个呢才是一个最特别的地方。意大利的民族呢，他们午餐的时间都可能会煮一大盘的意大利粉出来。无论是他们可能在说从军啦、选举啊，都没办法呢，就是很多时候会吃饭日都会选用呢就是意大利粉。当然你说意大利炒饭是不是都有呢？都有的。不过意大利方面咧，意大利粉啊，真系相当之厉害啊！吓，意大利粉啊，亦都话意大利咧流传住咧就系西西里王国费迪南多一世嘅故事嘅。据讲啊，为咗博得民众嘅欢心，佢曾经咧就喺拿波利广场上面咧食呢啲嘅细嘅面嘅噃，并且咧故意啊睇起上嚟嘅时候，好似食得怪怪地，好似有个小丑咁样，将啲面咧食啊！食到全身都是，故事真定是假呢都已经很难考究了。但是呢，喜欢吃面确实就是拿波里人的典型特征来的。他们在大庭广众吃这些面的时间，就会将面条高举过头，张开双手，似乎就要将好像面用很夸张的姿势去吃了它这样。话到了，为什么呢？费迪南多一世的趣闻啊，点解会咁中意食面嘅咧？原来中意食面嘅咧就系佢嘅皇后、哦，食面咧当然系好啦，又要揾啲上等嘅麦啊，去到咧一齐去到食。最初咧。其实啦，讲紧意大利人最初做面嘅时候啦，可能都系俾佢哋咧，就系、是、除咗一啲灵感啊，去到提供俾佢哋啊，等佢哋可以制造到面条，好嘅机器，好嘅手艺之外，原来当初咧都系为咗水手储粮嘅、哦，意大利人啊发明咗呢啲干燥嘅面食，令到咧航海嘅时候啊，咁啊西西里水手咧就会储备呢一啲嘅干嘅面条。然后咧就将呢啲面条咧就带上去嘅船只上边，方便咧就水手出海噶。从而家呢一啲嘅面咧，亦都咧就遍布去到欧洲各地，跟住咧就再去到咧就系唔同嘅地区。当然啦，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面嘅。到底系咪意大利面先啦，定还是系中国嘅面条先呢？我哋咧就唔使咁计较呢一啲嘅情况啊吓。 不过麦嘅呢啲嘅麦粒啊，即系制作意大利面嘅麦粒咧，其实相当之重要嘅，无可厚非。意大利的而且确咧能够出产咧非常之好嘅麦嘅，呢、这个亦都系同佢哋嘅气候环境相当之有关系噶。意大利人吃面就好似英国人吃下午茶一样，是一个嘅表征嚟嘅。 以前得得意意，好似一嚿云。今日开始，我要认认真真，成为大方，地至温文，唔系以前咁天真，唔系咁容易伤心，要翻啲辈份，唔好谂得咁深。我净系想试下做女人，扮下女神，开始懂得了怎么诱惑人，开始懂得了应该怎去预谋，开始懂得了怎去着长裙，开始懂得了失恋不要自困，红玫瑰紫无味，让我戒掉自欺，完成春光明夜，幸福开始喘气，女人你女人你女人的身份这样美，不再语气，我着的高踭高过人，要我的比当初勇敢，练习身，你合合乜都摆树心，而家心里面有个道量行，都唔倒人，都唔及自己分，唔止迷倒男生，仲要好多大男人走嚟献殷勤，今次算系真女人，希望我都有份。 嘅时候啊，都有人整定嘅早餐俾你，意大利面嚟嘅，即系意大利粉啦、啊，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意大利粉你中意点煮咧？中意肉肉酱意粉啦、啊，定系中意白汁咧 ？Thirty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啊，意大利粉有阵时炒下佢咧，又系第二种嘅套路，第二个食法啊吓。好啦，要有正能量，当然健康非常之紧要啦。我哋见到亚洲博览馆啊，咁亚博馆啊，部分展馆啊，早前咧就被用作咧临时检疫中心啦。啊，受到呢一个疫情影响，博览业咧可以话系陷入咗寒冬。 行各业都系噶啦，令到亚博馆嘅生意咧就唔系咁好啦。为咗加强防疫嘅亚博馆引入咗咧一个全球首个智能消毒通道，冇错啦。就想同大家睇下智能消毒通道系啲咩嚟嘅咧？能够将量度体温、负压隔离同埋消毒浓缩啊，喺十几秒之间。即系洗头水咁样浓缩咗佢咧，二合一啊，咁样三合一、四合一。亚博馆咧现在已经引入咗一个智能消毒通道啦，通道咧就由空气消毒净化，持续咧就系灭菌啊，灭菌镀膜添啊，仲系持续灭菌镀膜噶，同负压净化三个嘅装组咧就系组成噶。进入会场嘅人士咧，只要接近通道，你只要接近佢，内置嘅自动侦测体温功能就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扫描你身上边，睇下你嘅体温合唔合乎呢一个规格先。OK 嘅话咧，通道嘅闸门咧就会自动打开。唔 OK 系点啊？梗系唔会打开啦。等进场嘅人士进入通道，通道设有咧就系负压净化室嘅装置噶，为每进场嘅人士嘅衣物同埋咧就系携带嘅物品啊，进行彻底嘅消毒，过程只系需要12秒。咁啊，见到有道门啦，要开门嘅，咁啊，好似一间房仔咁，你通过呢一个闸门咁样。消毒嘅装置已经获得咧就理工大学同埋美国嘅德萨斯州微生物化验所认证噶啦，咁啊，利用咧就植物原消毒，成分天然，有效咧就扩灭呢一个病毒啊，99.99% 嘅，咁啊，听落去都几犀利啊！仲有啲叫做滅菌镀膜嘅技術啊，又有光催化消毒科技，都係為咗幫大家好好地殺菌，令到大家可以安心，再次重建呢一個信心，可能出嚟消費，令到我哋嘅經濟可以好翻過嚟。最緊要係令到我哋人更加健康。 不想你淪為不雅。这伤口总会结疤，你曾是我的高山，怎么可以害怕？抬起头，融掉雪花。这一劫彷徨得无家，再袭来难令你跪下，声线永远变得沙哑，若退缩会被同化，明日我是仰望你的花，红着眼看你当失于进退之间，要唱可一起唱，若心有痛苦你别要避淡，红着眼看你受伤于冷暖之间，谁自卑于漫长与慢，仍你是这类人我未惯。强地回去，那坏人期待你落泪，不要连食掉进井水，让我这住下得对，原地再度壮大你身躯，红着眼看你当失于进退之间，唱可一起唱，若心有痛苦你别要避淡，红着眼看你受伤于冷暖之间，谁自卑于漫长夜晚， 一首嘅歌曲嚟自阿 Matt 林欣彤，亲爱的巨人，每个人都健康翻过嚟啊！喺地球上成为一个又一个巨人，展开佢哋新嘅故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长在今个月中实行的社交防疫措施，至到四月三十号，希望遏止新型肺炎疫情扩散。特朗普又预计美国将会在两星期内到达疫情的高峰。美国在今个月中发出抗疫指引，要求国民避免不必要外游，避免到酒吧、餐厅，以及不要参加超过十个人的聚会，要求儿童留在家。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管福奇预计，全美国可能会有10万至到20万国民因为新型肺炎而死亡，是目前死亡人数的50倍。福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新型肺炎可能会在美国广泛传播，最终有数以百万的民众确诊感染。总统特朗普早前暗示，美国可望在两星期后的复活节回复正常，但福奇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专家都拒绝特朗普的建议。福奇表示，只会在加强病毒测试之下，对受影响较细的地区稍微放松现行的措施。全球确诊新型肺炎的患者突破71万，死亡人数超过33000人。在英国，至今有19522人确诊新型肺炎，增加2400多宗，累计1228人死亡，较前一日多209人。有专家预计，要过多半年，民众的生活才能够回复正常。又预计英国的死亡个案会在未来一两星期持续上升。在疫情严峻的意大利，再多5217人确诊，累计97689人，增幅是四日以来最低。不过死亡人数增加756人，增至10779人死亡，仍然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当局决定延长为期一个月的封锁，以防止疫情扩散。另外，莫斯科也加强隔离措施，当地居民由星期一起都要实行自我居家隔离，不得随意外出。本港再多59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641人确诊。新增患者是30男29女，年龄11至77岁，43人有外游记录，大部分人曾经到欧美，包括18名留学生。兰桂坊酒吧群组新增至少4人确诊，包括3名员工和1名早前确诊乐手的密切接触者，至今30多名员工确诊。尖沙咀 All Night Long 酒吧也都有3名客人确诊，另外6人感染源头未明，当中4人曾经参与聚会，到过尖沙咀和西营盘酒吧。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较多个案未找到感染源头，反映社区有传播，希望以社交距离阻止蔓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 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喂喂喂，做乜打晒喊路咁啊？哇喂，你望落好攰，黑眼圈好深。 咁夜瞓啊嘛，朝早又要早起身，咁唔够瞓系咁噶啦。 你知嘛，每日啊要瞓得够噶，唔可以令到自己过度疲劳，咁先可以提升免疫力，个人啊先会冇咁易病噶。 啊系咩？哎呀，我以为咧有健康嘅饮食啦，有做体能活动啦，唔耗烟唔耗酒啦，咁就会少啲病痛啊嘛，唔系咩？ 咁你讲呢啲咧都系好重要嘅，亦都系咧健康生活模式嘅一部分。不过如果再配合埋啊，有充足嘅睡眠，咁就会更加健康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各位听众你哋好，现在就是6:36的时间，扭开心机继续听紧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哋早晨啦，今日就是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4%的。直播室入面继续都有白权浩陪住你哋。今日就是2020年的3月30号，农历方面就是3月初7嚟嘅。直播室入面有白权浩同你哋一起讲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出门口都可能要拎翻把遮啦。早晚能见到就较低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嘅明日潮湿有薄雾，日间系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以及有几阵雨噶噃。报纸咧都揾到好多咧，就系同健康啊，或者咧就系防病毒嘅好多相关嘅新闻消息。呢个病毒咧喺全球扩散啦，咁啊佢嘅传染速度之快啊，令到外界极其关注。咁啊有电视台啦，日前咧就透过高感度嘅相机监测发现啦，10微米，即系1毫米，等于咧就系1000微米。啊，10微米以下嘅飞沫啊，会持续咧就喺空气漂浮噶。日本传染病协会理事长就指出，这些微米级的飞沫可以经由大声讲嘢或者就是喘气去到产生的。即是大声讲嘢，你见不到那些口水花，但其实他们也有很多飞沫是喷了出来的。有电视台近日就一部可以捕捉到微米级粒子的高感度相机，监测就是飞沫的传播范围。当中的监测对象就是譬如打黐的时候，一般我们肉眼所见到的飞沫直径就是1毫米，这些飞沫会迅速很快脆，哇，按我们肉眼看到它很快脆就跌落地了。但是相机发现相对较小微米级的飞沫，因为又细又轻，就一直在这个空气里面停留咗噃。好啦，除咗打黑黐之外，微米级嘅飞沫啊，同样亦都可以咧喺倾偈嘅时间咧就产生噶。监测入边啊，以两个人嘅距离作一个咧就系普通嘅测试啦。相机检测到发现微米级嘅飞沫持续喺对话嘅时候，两个人之间咧飞嚟飞去，飞嚟飞去，消失唔到啊！另外啊，这个监测亦都发现微米级的飞沫咧，喺一啲密闭嘅空间嘅传染风险，原来会进一步提高嘅。佢哋咧就咁噶， 用一个咧就系、是、实验啦，模拟嘅测试，一个人要喺一间咧好似课室咁大嘅密闭空间嗰度，咳一声咁样，或者咁样啦，可以产生咧就系、是、100,000个飞沫嘅粒子，而当中微米级嘅飞沫可以持续喺空气入边漂浮最少20分钟。哇！即系而家条街嗰度咧都多人咳啊。打乞嗤啊！呢啲叫做微米级嘅飞沫咧，就不断咁样停留喺个空气入边，而你咧喺度穿梭行嚟行去，谂下谂下都咪话唔惊。专家就分析啊，今次嘅疫情传播同微米级飞沫咧有密不可分嘅关系。由于微米级嘅飞沫本身啊，可以存有无数嘅一啲叫做活病毒。而呢啲嘅飞沫可以经由头先讲过啦，大声讲又或者喘气佢哋产生噶。身边人如果吸入呢啲嘅飞沫咧，就会有被感染嘅风险啦。至于身处密闭空间嘅时间啦，佢哋就建议啦，不如可唔可以打开一两只窗，制造空气流通嘅一个重要嘅要素，其实都可以降低咧就系感染嘅风险噶。而家面对住呢啲疫情啦，大家都会想尽办法咧，就系、是、去到减低呢一个患病机会。喺唔同嘅叫做报章上面或者唔同嘅调查啦，亦都见得到咧有一啲嘅统计嘅，就系、是、统计翻咁多个唔同咧而家受感染嘅地区、国家或者城市，佢哋咧都会因应住个人嘅文化咧去到做呢啲嘅调查。例如唔戴口罩嘅，同戴口罩所感染嘅人数嗰个嘅关系咧，都可以喺呢一个图表入边咧清楚见得到。嗱，唔戴口罩嘅地区啦，佢哋的而且确咧嗰个嘅感染人数咧几直线上升噶。例如好似香港、日本呢啲地方啦，因为戴口罩嘅文化盛行啊，咁啊变相咧嗰个嘅 curve 嗰条嘅抛物线咧，就系以一个低水平横向咧。去到咧发展同伸延噶，唔会使得其他咧就冇戴口罩文化嘅地区咁样就直线上升。所以咧，而家出街戴翻个口罩咧，原来对我哋嚟讲都相当之紧要。咁啊，希望大家要谨记，亦都咧就有机会帮忙一下身边嘅朋友或者长者啦。只要坚信住明天会更好嘅话。我哋抱住呢一个嘅心态去到迎接每一日呢一种艰难嘅挑战呢，其实都唔系太难嘅。对自己有信心，对身边嘅人有信心，个个都有信心，然后个个都做好自己嘅话呢，相信呢个疫情好快脆就可以俾我哋人类打低。前呢首歌曲都系一样，明天一定会更加好。 Tomorrow will be fine。 一对的乐团组合苏打绿。 这条路好漫长，时光逼着我们长大，好多话不难讲，只有把酒言欢的世界，说大不大，一生能有多少的失望，一人能装多少的希望，最盼望有一双翅膀，能够带我飞离这生长，让我们都一样，停不了对梦想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闯。 双翅膀，能够带我飞离这城墙，让我们都一样。听不到对梦想的渴望，那就放胆一搏，再去闯一闯。Tomorrow will be fine, Tomorrow I'll be fine, Tomorrow will be fine. Tomorrow will be fine， 明天一定会更加好啊！燕信全、苏打绿，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咪咪喺度同我哋讲下可以煮啲乜嘢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Andy 啊！ 唔系，你今日 Indian 阿健， 你有嗰啲朋友噶嘛？你其中有一个 segment 系 我的精锐朋友啊， 你系啊， 之前 系啊，系咪都有 Indian 朋友啊？ 有，梗 系 有啦， 系咯，应该叫一齐嚟同我哋分享啊！ 系、 啊，我呢啲 tips 都喺佢哋度攞翻。 佢哋咧都系好有嗰种咧，即系好似我哋即系平时食炒菜食饭咁，佢哋咧就好容易就会食到咖喱，而且佢哋嗰啲咖喱咧嗰个分别咧，或者食咖喱个嘅选择咧，个种类多好嗱。纵然我哋望落去咧，只只咖喱咧都系差唔多，不过当你同佢哋一见面，我咩都好有经验，一同佢哋一出去佢哋专门嘅铺头，你就发觉原来嗰个咖喱嘅变化咧系无限嘅， 无限， 即系可能系。你就算係都係黃咖喱咧，佢可能黃又同你講加少少紅咖喱，跟住又加少少又白咖喱，不斷咁樣溝咧，係可以務求溝到一個最好嘅 formula， 係每一個人都中意咖喱。 但係佢哋裏面有一樣嘢真係正嘢嚟，而應該係每一隻色嘅咖喱都含嗰樣嘢啊。就係我哋今日特別要介紹嘅 重點講。 姜黄啦、 啊，姜黄噔噔噔噔，重中之重，我哋今日讲嘅就是姜黄。 系啊，咁而家讲紧呢个抗炎嘅期间，啲人特别食多啲咖喱，或者知道啲印度朋友好似对于呢个疫情抵抗力大啲，或者佢哋个国家少啲呢个感染，就传闻就系话食得姜黄多。咁其实咁啲人就唔识啊，就直接去食咖喱就有姜黄啦。咁你都冇唔能够日日食噶，系咪？ 系咯，咁我哋点样可以又唔使日日食咖喱，又可以抽取到姜黄嗰只精华出嚟咧？ 就系买支姜黄粉， 姜黄啦， 系啊、哦，你可以有新鲜嘅，未必成日容易买到。咁咧，都有啲姜黄粉卖嘅。 姜黄本身系植物嚟噶嘛？ 系啦，一嚿姜，我哋平时见到嘅姜，但系佢切落去就好似橙色嗰啲番薯咁样，咁啊色嘅，咁所以咧佢哋都系蒸制，即系如果你自己买翻嚟咧，你系可以焗干佢，然后摆落我个 friend 啊 Brenda 里边咧，搅融佢变成一啲粉状，即系胡椒粉咁样用嘅，其实系啦，咁我就有一樽姜黄粉喺度嘅，咁唔系下下净系食咖喱咁样食咯，咁我会点咧？炒菜嘅时候，咁边啲菜系啱数咧？其实当然你话炒菜心摆落都得嘅，但你觉得好奇怪系咪？ 系啊， 咁你其实譬如你炒彩椒啊，即系嗰啲灯笼椒啊，或者炒西菜啊，即系椰菜花啊嗰啲 西式菜， 西式菜嘅时候，即系唔系嗰啲菜心啊、芥兰，你觉得怪嘅唔好加咯。但你炒啲西式菜嘅时候加嗰啲落去咧，其实系冇嘢。因为其实佢冇乜一阵奇怪，冇特别味道噶，我会形容系少少花香味，少少木嘅味道，系啦。咁你系唔系大大根咁样落噶嘛？即系撒胡椒粉咁撒啲落去，其实系好正。 哦，姜黄咧，你知唔知我以前细个食过一间快餐店咧？我以前细个住过美孚噶嘛， 系。 咁入边有一间嘅快餐店咧，即系执咗粒噶啦。咁佢咧就呢个炸鸡髀炸鸡翼咧，好出名。 佢就係用咗姜黃液， 係啦，即係我細個其實我唔明白啊，點解咁好食嘅咧？跟住細個又衰啦，即係一定係噶啦，攞阿媽嗰啲雞翼咧同人哋嗰啲比較，成日都話誒阿媽你嗰啲雞翼冇人哋嗰啲咁好食噶啦咁樣，咁我媽咧就即係都有食過嗰個嘅雞髀雞翼嘅， 一食就知。 佢一食就知道，然後佢嗰陣時，我記得我細個咧，我阿媽都有同我講就係話，呢啲雞髀雞翼咁樣，佢我都識整啦咁樣。 咁我細個梗係挑戰佢噶啦，你邊度識整啊？人哋整得咁好食咁樣，咁結果咧嗰一日嘅夜晚咧，佢真係整到一個同下低個快餐店一樣。完全一樣味道的炸雞髀和炸雞翼，哇！在那刻我真的覺得原來我 媽媽媽咪 真的是廚神啊！告訴你， 你從此還夠不夠膽挑戰白友？ 不敢啦， 不是就是你女人都夠膽挑戰， 所以呢我話即係嗱，頭先咪咪講嗰啲，譬如姜黃咧都有很多的食法噶嘛， 醃味是一個，醃肉是一個好， 係啦。咁如果你話呢排你又不怕個喉嚨渴嘅咁樣，又中意即係耐唔耐食翻啲香口嘢嘅。都不妨可以試下攞呢個姜黃一齊醃埋嗰啲雞髀啊、雞翼啊、 醃肉， 係啦，拎佢炸一炸咧，原來嗰個風味咧都幾特別、幾香口啊！ 你唔炸都得㗎，你嗰個肉你跟住用嚟炒嘅話，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 都係可以用嚟醃嘅。 嗯， 你炒飯滲啲落去又得， 嗯， 係啊。我個印度朋友咧，佢哋姜黃對嚟講原來好重要嘅，佢哋係好似咧，我哋細個整親咪會有。雲南白藥啊，雲南白術、啊， 雲南白藥 係啊，咪查傷口嘅，佢哋係會用姜黃查傷口。 有啲咁嘅事， 因為佢哋 咁個傷口咪黃色。 咁可能好似我哋啲黃藥水、紅藥水咁，但係都真係佢哋話即刻埋口嘅喎。 哦， 佢哋係激動到咧，飲奶啊、豆漿啊，都加啲姜黃落去嘅喎。 咁嗰啲奶同豆漿咪、就 是、黃色咯。 哦， 冇嘢噶， 黃河咁樣咯。 係啊，係啊，但係佢哋真係加埋落去飲。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是好東西、然後又喜歡那個味道啦、又容易吃到啦、這樣咯這樣咯我都所以我都 特別、啊這個、 是啊我都覺得沒壞所以我家裡都有一支在這裡、我媽咪都現在有時會早上喝奶的時候呢咁冇乜所謂啦，今日中意嘅就好似胡椒粉咁樣啫嘛，揀兩下落去咁、樣咯。咁炒菜又係擺到胡椒粉咁樣，揀、兩下落去，咁你就有多啲唔同嘅機會食到姜黃素啦。 嗯， 就係咁。 都幾好喎、啊、呢、這個配搭。 正啊，直頭。 係啊，嗱，咁啊喺雜貨鋪。 係。 雜貨鋪有得賣啦。 係啦。 西式嘅超級市場有得賣啦。 係啦，最簡單就係炒飯嗰陣時揀啲落去，醃味嘅時候揀啲落去。係 喎、 啊。係啦， 炒飯嗰陣時都可以令到個飯咧。 靓晒啊！ 靓晒， 你浸咗落去就似咖喱炒饭咯、 啊。 就系咁简单。 出边好多铺头咧，其实佢哋嗰啲咖喱炒饭咧，都系落咗啲姜黄。 系 系啦，咁令到佢嗰、那个 色水又靓啲， 色泽又好啲。 嗯， 望落去咧，嗰、那个叫做咩啊？镬气感咧， 系啊， 就会强好多啦。 你嗰只炸鸡髀咪就系嗰少少姜黄素咯。 系啊，仲有咧，仲有咩啊？万年油嘛。 系啊。 我媽嗰陣時仲同我講，佢話佢嗰個整嗰個仲健康過下低， 梗係啦，因為新鮮嘅油， 新鮮嘅油， 嗯、 啊冇錯，姜黃嚇、啊、今日又學嘢啦，唔該曬你。 公车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如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性，次次真性，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个，还是闹事太乱不愉快。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热闹，放低气，再放低汗，有些难度。 我放低我，其实很出众。望向天空有多高，跟上起舞成钟，像我在看卫生的岁数。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就算撑撑到都很年老，就算声线能飘高，但我低调来到，别怕千般武艺众人不知道。高贵也想用足，看错说永远低啲，宁愿失足。 一首嘅作品啊，佢系嚟自啊卫兰嘅《低半度》。 有些残酷，要珍惜，次次珍惜，其实很虚耗。 唔该晒，咪咪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姜黄嘅嘢啊吓。有时间都可以自己煮下食下都好嘅。不过而家咧都开始咧就系同大家讲啊，有机会咧都买下一两个外卖啊，帮助一下啲经济嘛，系咪？而家有阵时买外卖咧仲平过自己煮啊，好多时都会见到呢个现象。好啦，听听龙虎帮嘅推介作品精选先，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话呢首歌系帮自己排毒嘅，唔通呢首歌系讲 上帝份上脱缰，细胞变坏时难道是正常？叹息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到底更上火，一之间有几重伤？但愿我可被各位一霸上。 排毒的意思是帮自己排走一些负能量，因为阿哲说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受说话，尤其是负面说话所动摇的人，所以今次就以自我价值作为他新歌的主题。有古词填词谭建文，监制廖志华谭建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吴浩康一切正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之后仍然需要隔离观察的人，都会统一在指定的酒店内进行。台湾再多一人感染新型肺炎死亡，现时累计三人死亡。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新增的死者是一名四十几岁男子，属于输入个案。他是一名旅行团的领队，带团到过奥地利和捷克，同团有四人确诊。台湾目前有298人确诊，三人死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登记做选民，限期要留神。 大家好，我是敏感时刻的茉莉，我呢就住在上水的，只不过一直都受到水货客问题的困扰，所以我最希望的就是政府能够推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去改善北区居民的生活环境，而我呢就登记了成为选民的啦。如果你和我都一样，希望香港变得更加美好，更加适合居住的话，那就要登记成为选民，参与今年的立法会选举投票啦。已经登记了的选民记得透过查阅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或者致电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查询选民登记册上面所记载关于你的登记资料是否正确。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电视节目有好多种，不过肯定个个港台节目都啱睇。 其实提一提你啊，所有港台节目喺港台电视31一直都免费睇到。 新闻时事、文化艺术、体育戏剧、教育知识、儿童资讯、技术公用，讲都讲唔晒，咁多精彩内容，24小时营养十足。 点止啊，港台电视信号差唔多全香港都收到添啊！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打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早晨阿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一嘅早上啊吓，咁啊，大家都系乖乖地留喺屋企噶啦，咁啊，睇到小白都系做下啲轻骑运动啦，礼拜六日咁啊， 系咯， 我都系啦，咁做你话落去公园跑咗个圈咁， 我仲谂住问你冇篮球架噶咯， 冇噶啦，系啊，篮球架封咗啊， 封咗啊， 系啊，封。封关之前先封框， 即系连埋 个框封住咗。你射咗个波上去咧，个波会晾住喺嗰个篮球架个框嗰度。 系啊， 因为佢加咗个叫做 加块 铁嘅嘢啦，晾住啦。总之咁，所以 你我条村咁山卡嗰啲村嗰啲篮球架都封晒。 系啊，好彻底啊！今次实施得、啊、有啲叫做足球场咧，个龙门就俾人搬走咗。 啊 咁你連龍 個龍門俾人搬走咗添啊？ 係咯， 我諗住係咩？ 你冇睇過呢個圖片咩？我 send 俾你睇。 我淨係見過咧個龍門框仲喺度，但係佢就圍曬啲膠帶喺度。 個龍門框俾人搬走咗啊！ 係啊，咁樣搬龍門法啊？ 係啊，幾有趣啊！咁但係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係為咗市民好啦。咁當然大家少啲出街啦。 我個仔啲遊樂設施都冇埋。 係啊，因為每一日個確診數字我自己分析啦，即係仲係徘徊喺60-50咁样咧，就难啲搞嘅。咁如果你话个确诊数字可以回翻落去单位数字或者喂10啊咁样， 咁會可能相對就真係見到個疫情會舒緩一啲咯。我相信數字嘅啫，係啦。咁如果疫情即係你到時回翻落去單位數，你都唔俾我打籃球咧，我就冇嘅，我都係喺屋企開翻個遊戲 game 出嚟，自己打喺虛擬嘅世界嗰度打機嘅啫，打翻個籃球 game。啊，講開呢啲上網睇嘢咧，咁估計大家留喺屋企咧都要煲嘅劇都煲完。要睇嘅书都睇完啦，要睇。 我寻日睇咗两场演唱会， 系咪啊？好嘢，好嘢！ 因为即系日本都有好多免费嘅演唱，即系原本咧一啲 band 咧，其实佢哋系要搞演唱会嘅，不过就唔搞住， 系 啦，因为疫情问题啦。咁但系就变咗喺网上边任大家睇咁样咯。 系啊，咁啊讲开咧，日本咧有啲嘢叫做免费俾大家睇咧，我呢个咧可以朝头早同阿小白分享一下。咁大家都知道，喂原先咧呢段时间就系上映嘅季节嚟嘅，好多香港人咧， 今年好特别、哦， 系啊， 雪映、哦，系啦、啊，32年嚟第一次、哦， 系啦、啊，咁有啲科学家咧就直情讲，或者天文学家咧话，点解可以睇到雪映咧？其实系因为全球暖化嘅现象咧有少少舒缓。咁点解会舒缓呢？其实过去嗰一两个月咧，相对飞嘅飞机咧系少咗好多嘅，即系可能旧时咧系天空上面有100架飞机啦，咁依家咧只系得翻咧7隻或者8隻嘅啫，缩减嘅比率系好高嘅，即系喺航空嘅世界入边发生飞嚟飞去咁样，即系好频繁嘅升空同埋降落啦。咁大家都知道飞机系会释出好多嘅二氧化碳啦。咁但系咧随住呢段时间咧。人去休养生息啦，多咗留喺屋企啦，少咗飞啦，少咗出行啦，咁其实呢地球先生呢都相对叫做回复返啲啲喎，回到气啦，嗱唔可以讲话喂完全冇事咯，咁样完全唔可以讲呢一句嘅，但係回到气，所以呢就会出现头先小白讲嘅30几年冇见过嘅一个雪鹰啦， 好多人想睇就发觉睇唔到， 係啦，就係、是、哇漫天樱花啦，满开啦，其实呢下面个地嗰度呢仲铺咗呢1厘米嘅雪，咁呢个呢就係最 perfect 㗎啦，如果啲雪太厚呢，咁咧又係个感觉唔係几好，所以咧大家可以上网咧睇到好多唔同咧雪鹰嘅相嘅。你话喂睇相冇瘾，咁其实咧日本方面都有两条 link 啦，我揾到咧就好贴心嘅，包括咧就係 ANN News 嘅 channel 啦，咁佢哋就话无奈地今年很难过点点点点点点点，即係嗰啲即係一个符号啦。所以 省略号， 我哋唯有送上数码上映服务咁、样，跟住就揿入去就有条片可以睇到。 日本而家有啲8K 喎，8K 嘅 高清 系啊， 樱花 我哋睇紧 4K， 其实佢哋都睇8K。 系咁啊，日本嘅气象新闻咧，亦都公布啦，同样喺东京木黑村啦，即系呢个喺中木黑咧好出名嘅上映地点咧，咁啊，亦都有条 video 俾大家咧揿入去睇下呢个安年杰看烟花，即揿条 link， 你就可以睇得到樱花咁样咯。咁所以希望大家足不出户啦，都可以欣赏下樱花啊盛开嘅美丽嘅。咁当然你话要实地上映咧，就可能要等到下年咯噃。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先揾嚟阿 Didi 先啦。早晨 ，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哇，好好中气喎 ，Didi， 出边嘅交通系点啊而家 ？OK， 咁啊先讲中坏车，提一提大家先啊，有少少塞车噶，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噶，咁而家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啦，喺彩虹村慢线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嘅，咁啊揸车要留意啦。另外啦。较早前咧有爆水管啦，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黄石楼对出3、4线咧就已经解封。咁另外顺带咧，你知咧就嚟清明节都提一提大家啦，方便市民咧就去扫墓咧，由而家至到4月19日，由头班车起至到晚上7点，东铁线部分嘅列车咧都会来往罗湖站嘅，就系咁多啦。 嗯，明白晒，好啦，咁啊唔该晒 Didi 啊吓，咁啊 Barbie 喺电话侧边咧都等咗好耐噶啦，好啦，天气方面就交俾阿 Barbie 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系出边嘅天气嗱，而家20度啦，相对湿度94%，系咪都几湿又凉凉地咁嘅感觉咧？ 落雨添啊，直情 哦，系啊。 其实咧，我咧就咁睇个度数嘅时候咧，我头先系以为咧出到嚟嘅时候系会哇凉浸浸，好清凉咁样啦。但我出到嚟咧，我觉得湿同埋立嘅感觉咧系多过凉嘅。 哎呀， 而且确咧，今日嘅天气咧系真系凉过之前嘅咁啊，但系咧。今朝早出到嚟第一个感觉就系、哇，好似个湿气真系好重、哦。咁、 哎、 因为咧嗱，而家系落住雨嘅，咁我而家喺沙田区啦。咁啊，见到咧啲交通交汇处附近咧，咁其实都仲有好多人咧系好醒目嘅，都系有带遮嘅。 嗯。 咁啊，都好小心，因为咧即系虽然赶时间啦，但系咧因为个地下咧同埋路面都系湿啊，咁所以咧我就见到大家咧都系车就慢驶啦，人咧就慢行啦咁样嘅。嗯咁啊，所以即系其实今日咧，大家都即系注意啦。如果你真系准备外出又未出门口咧，一定要带雨具啦，带翻把遮啦。咁同埋咧，我觉得有一样嘢都好紧要噶，就系咧要着一对咧唔好跣嘅鞋啦。 系啊， 因为咧我头先见到人跣身啊。 哎呀， 系啊， 自己要好留意住。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真系大家要小心啲啦，慢慢行，唔好心急，咁即系唔好争嗰少少咧就整伤自己。咁同埋即系如果你真系未出门口嘅话，就选择一对适合雨天着嘅鞋先好出啦。 咁啊，今朝早嘅温馨提示就系提防俾人跣啦， 系啊， 无论喺工作上啦，以至咧喺路面上咧都啊小心俾人跣到咁样，系咪？ 即系咪呢啲叫唔好着平底鞋啊？ 系啦，唔好着平底鞋。喂，同埋咧，依家大家叫做每一程喺户外嘅时候行咧都要小心，就系咧惊揼湿个口罩，所以又会再慢少少咯。系啊， 系啊，好多人都揼低头行咯，我见到系真嘅，因为其实。都会保护住个口罩啊，我咁啱。 系啊，明白啊吓，咁啊湿咗个后尾枕好过湿咗个口罩啊，系咪先？ 系啊。 好啦，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能见度啊较低嘅，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3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潮湿有薄雾，日间系温暖嘅。本周中后期咁啊多云以及咧有几阵嘅雨，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3啊，咁啊低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空气都系几好，不过头先 Barbie 所讲咧就啲空气啊湿啦，个感觉咧湿我自己就真系。麻麻地 啊，系咪？ 系啊， 乾乾爽爽咁啊好。你头发长啊嘛，如果整湿咗啲头发，系啊，你要搞好耐先可以。 唔系啊，个人好唔聚财啊， 咁都系，即系成个人好似冇乜力量咁样咯。系啊， 咁要提一提，大家可以饮下啲去湿，系咪去湿茶噶？ 系去有去湿茶，但系好似嗰、那个 我唔系好熟、 你觉得湿立立个感觉，同你真系身体上边嘅湿系两件事咧。 哦，系啊，系喎、啊。 咁、啊、所以都系要留翻俾 Barbie 喺礼拜三嘅时候。同阿注册中医师去倾下先知道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 Andy 何安达喺度啦。早晨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咁今日咧同我哋讲嘅呢一样嘢咧，可能对于某一啲宗教信徒咧会比较熟悉啲。 系啊，我想同大家讲下咧，就大家知道意大利嘅疫情咧。是很嚴峻啦，咁啊，天主教會其實教廷咧已經宣布咗咧，就嚟緊呢個復活節咧，因為復活節對天主教嚟講咧就好多儀式嘅，咁基本上佢哋決定咗咧，就所有有信眾參與嘅儀式咧，都要改變啦， 當然啦， 即係啲啊弥撒咧就咁直播咧就算啦，咁樣咁。其實在復活節之前呢，我們教宗呢就方濟各呢，他已經是開了一個類似的先例了，就是他有一個就住現在的疫情呢有一個祈禱會，他的做法呢就是他自己一個人呢就在聖彼得廣場的聖彼得教堂外面的樓梯那裡呢，他就一個人就直播去講道啊，咁樣咁個現場咧就係、完全係冇啲教友喺度嘅。咁呢一個景象咧，其實應該係第一次係咁樣出現啦。咁比較特別嘅地方，如果大家有興趣睇翻嗰段帶，好容易揾到嘅。咁佢個服飾咧就係、大家想象一種白色嘅圓帽啦，然之後教宗嘅袍啦。通常我哋見到教宗嘅袍咧，就好多啲 好多啲襯托嘅，係喺好遠都見到有好鮮豔嘅其他顏色嘅咁樣， 好似有啲嘢搭住咁樣噶嘛。 係啊，咁佢今次咧就係、是、嗰件袍就係純白色嘅啫。 嗯， 咁呢度咧就其實就講翻轉頭，佢啱啱選出嚟嘅時候咧，原來佢已經咧就有咁樣嘅好特別嘅諗法噶啦。 嗯， 咁佢其實就喺2013年嘅時候。就選被選做教宗啦，一選到咧就有啲即係啲工作人員啦，可以咁樣講啦嚇，就係、是、遞上去有啲斗篷啊，即係有啲其他嘅服飾嘅裝置，即係裝置咧就擺咗教宗俾新嘅教宗著咁樣。咁、方濟各第一句説話咧就講就話不如你著啦。八年华会结束咗啦，咁 样。哎呀，系我都好记得呢一句说话，因为即系讲到话嘉年华会结束咩意思咧？到底咁？ 系啊，佢行，即系跟住佢出去咧，就接受大家祝福啦，行出去露台嗰度。咁佢就系、是、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喺呢段带上高见到咁样啦，就系、是、白色嘅帽，白色嘅袍咁样。 系，即系由头到脚都系白色嘅啫，只系。 系啊，即系佢其实系好着重咧，一开始咧就俾个信息大家咧。我系一个比较上简朴亲民嘅教宗，即系以前好多啲仪式嘅对佢嚟讲咧，佢都唔会再跟噶啦。 即系唔使花巧嘢，我哋务实啲得噶啦。 冇错啊，咁跟住四月嗱，我哋就讲到咧就系复活节好多仪式啦。咁其中咧就系复活节就系、是。之前嗰個星期四咧，通常教宗咧就會係揀咗12個信徒咧，就跟翻聖經裏面有段講到最後晚餐，耶穌同啲門徒咧係即係做彌撒之餘咧，就係洗腳噶嘛。 嗯， 咁方濟各咧即係第一次咧，就係復活節之前嘅禮拜四啦嚇，做呢、這個佢都有做呢個儀式。但是呢他就揀去一間少年罪犯的懲教所那裡。 嗯。 那12個人啦 ,12個後生仔啦，他特登就揀兩個女的。然後有兩個是穆斯林來的。 嗯。 那這些就是違反了以前的傳統的。 是 的。即是女的就不得的。那所以即這個是一個啦。另外呢就是他叫得做人民的教宗呢其實都很有理由的。 嗯、 即系正话就讲到佢第一件事就唔要咁多装饰啦，跟住咧系教廷俾佢咧系有架好豪华嘅房车嘅， 哇！ 个个教宗都系坐嗰架啦，咁佢就唔使啦，我换个第二架平平地嘅美国车就得啦咁样。咁同埋第一晚佢啱啱被选出嚟嘅时候咧，就佢应该就坐自己架车咧，就同啲书记咧就去晚餐咁样啦。 嗯， 佢话唔使啦。我唔坐呢架啦，我哋一齐坐小巴得啦，咁样。 哦，咁真系一个好务实嘅教宗嚟嘅、哦。 系啊，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佢84岁啦，已经。咁早少少嘅时候咧，佢有啲感冒嘅象征啦，嘅病征啦，就大家都觉得系担心我会唔会中咗咁啊。咁后屘讲出嚟就冇啦，但系咧，即系其实教宗咧就患感冒出咗事咧，其实系试过嘅。就喺我哋而家成日讲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流感啦。咁、西班牙大流感过咗之后咧，喺1922年咧，当时嘅教宗咧叫做本笃15世啦。佢、就做咗一个弥撒之后咧，就行翻出去等佢自己架车。 嗯， 等车嘅时候就落紧雨嘅。咁落完即系、就是、一路等车呢个过程里面咧，啊咁佢就患咗感冒啦。 哦。 結果咧就係因為咁樣就過咗世添。 嗯。 咁所以今次咧，我哋正話一開始講嘅時候咧，話方濟各做個祈禱會，其實佢嗰度都係落緊雨嘅。 嗯。 嚇、啊，即係咁佢又冇行去佢個講台嗰度嘅時候咧，其實佢又冇擔遮嘅。 嗯，但係有人扶住佢咯，我見到。 係上樓梯嘅時候有人扶住佢，但係冇擔遮嘅。 嗯。 咁所以好多人都擔心，哎呀，會唔會？会唔会由历史重演咧？千祈唔好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呢个方济各教宗咧，其实都几得民心嘅，因为佢做嘅嘢咧，即系同以前咧就好唔同。 嗯， 佢仲有一个咧，或者我哋完之前都讲一个比较特别啲嘅地方。 嗯，好啊。 嗱，每一年咧，即系啲枢机主教咧都会去到梵蒂冈嗰度啦，就佢哋开啲内部会议啦，就讲下啲教义啊咁样。咁今有一次咧，就係2015年啊，個主題咧就係講家庭。但係佢咧就做咗個前所未有嘅要求，佢就要求咧離開會嘅人咧，你喺你自己負責嗰個教區裏邊咧， 你唔該同我做份問卷先。 嗯，有冇話過問卷係關於乜嘢內容？ 唔係你自己答，佢係要佢問翻啲信眾，即係佢哋喺個家庭，即係呢一個主題底下咧，有啲乜嘢係擔心啊？有啲咩痛苦？有啲咩希望？有啲乜嘢祈求嘅嘢咧？ 嗯， 要求佢做就。民眾嗰度，唔該你收集下啲民意先，唔好淨係你講你自己説話。係 啦，唔係淨係講你自己嘅家庭啊，係講你自己嗰個區嘅家庭啊。 教廷咧，就係呢個新嘅主教啦，新嘅教宗啦，就好要求要 connect 嘅，要同啲民眾咧就真係接觸嘅。咁啊，唔係淨係開會，係開會之前咧，你要好了解曬大家究竟。大家究竟是想緊啲咩嘢？唔係話你自己想乜嘢，係你個服務嘅對象想緊乜嘢？咁所以佢都好特別嘅，俾人喺飛機上高咧就試過問過嘅。你知道啦，即係教宗平時你唔係咁容易訪問到佢嘅。咁所以教宗一有機會去外訪咧， 出行嘅時候 就自然會有架專機啦。個專機上高咧就有啲記者隨行啦。咁嗰個就係啲記者訪問佢嘅最好嘅時間嚟㗎啦。咁啲記者亦都係好尊重教宗嘅，咁就唔會話走去個位嗰度騷擾佢。通常係點樣咧？就等佢去廁所啊， 有個區域喺度等緊係咪？已經 行過廁所嘅時候就會經過啲記者啦。咁喺嗰度咧，就啲記者亦都唔會話等佢去嗰下嘅，等佢出嚟嗰陣先問嘅。 如果唔係，我諗你訪問時間都唔會好長啊。 咁啊問佢有一次咧，就問到佢即係對同性婚姻啊，即係呢啲嘅睇法。咁佢個答案咧，即係譯咗做英文咧，就係咁講嘅，就話 Who am I to judge？ 即係呢件事咧，唔係由我去俾個判斷出嚟嘅。我係咩身份咧？我點可以係由我去落判斷咧？咁所以同以前啲教宗好唔同啦，即係大家會期望咧係教宗一錘定音，即係就住呢啲咁有爭議性嘅嘢咧。就係佢講咗咧，就係教廷嘅立場啦咁樣。但係佢個講法咧，就係我唔係，即係呢度咧係要大家即係睇下點樣共同點樣睇啊。即係唔係我一個人咧講咗就算嘅。 係，我諗反而係佢呢一種好謙厚，亦都好尊重大家自己有唔同諗法嘅感覺啦，就令到人更加覺得佢係一個值得尊重嘅人。因為成日都話雙向嗰個關係嘛，咁就算可能係比較遙不可及，亦都未必真係可以親身對話啦。但係就佢呢種嘅取態，好可以 connect 到啲人。 最後咧，即係點解佢做到人民教宗？真係佢個取態咧都好緊要。教宗咧就係你留意佢嗰、那個。佢嗰、那個每個教宗都有自己個徽章嘅，佢個徽章個拉丁文譯翻做中文嘅意思咧，即係話因仁愛而被選擇啦。即係佢係因為仁愛咧，就被揀咗佢。咁我諗真係唔知係咪啦，即係想特登揀佢咧。佢去選教宗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已經諗住退休噶啦。佢係揸一個夾仔諗住一選完咧。就翻去布宜諾斯艾利斯退休噶啦，咁當時咧個盤口咧，即係好多人開盤口噶嘛，佢個 勝算高唔高咧？ 梗係唔高啦， 連佢自己都話都唔高啊嘛。 佢諗住投完票五輪，即係最後五輪投票啦，就諗住走人噶啦，咁點知咧，即係最後都係揀咗佢出嚟。 咁所以有时就真係整定啦，亦都有一啲咁好嘅领袖，即係俾大家睇到原来可以係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企喺自己呢一个咁样嘅位置，就唔係下下觉得一锤定音，或者我俾一个好明確嘅表达我自己嘅感受，你哋可以跟我嘅呢一种感觉呢来得可能真实啲，亦都可能贴地啲囉。 係啊，即係呢位方济各教宗呢，其实我哋喺身上高咧，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好啦，咁我哋继续可以睇下有啲乜嘢可以喺佢身上学习啦。亦都希望除咗佢之外咧，个个听住今朝早晨光大学嘅晨光听众都可以身体健康啦。今朝早唔该晒你 ，Andy。 好，拜 拜。 晨光大学，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早上7:29，唔该晒 Barbie， 唔该晒 Andy 先。咁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噶，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我哋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一名31岁男警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他住首西九龙总区，隶属机动部队，过去14日曾经参与反罪恶巡逻，无外游记录。初步测试对新型肺炎呈阳性反应，同确诊警员驻守同一小队的所有警员将会停止同市民接触的工作。另外，政府新闻处一名嘅职员日前初步确诊，佢喺今个月7号至18号休假期间到新西兰同埋英国回港之后在家工作，未有返回办公室或者同其他任何嘅同事接触。政府发言人话，疫情发生之后，政府新闻处一直严格遵守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加强办公室清洁和消毒，并即时将相关信息向员工传递，提醒他们注意保持个人卫生，预防感染。全球确诊新型肺炎的患者突破71万人，死亡人数超过33000人。在英国，至今有19522人确诊新型肺炎，增加2400多宗，累计1228人死亡，较前日多209人。有专家预计，要过多半年，民众的生活才会回复正常。又预计英国的死亡个案会在未来1-2星期持续上升。在疫情嚴峻的意大利，再多5217人確診，累計97689人，增幅是4日以來最低。不過死亡人數增加756人，增至10779人死亡，仍然是全球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當局決定延長為期1個月的封鎖，以防止疫情擴散。另外，莫斯科亦都加强隔离措施，当地居民由星期一起都要实行自我居家隔离，不得随意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长在今个月中实行的社交防疫措施，由原本至4月12日延长至4月30日，希望遏止新型肺炎疫情扩散。特朗普又预计美国将会在2星期内到达疫情死亡人数的高峰。美国在今个月中发出抗疫指引，要求国民避免不必要的外游，避免到酒吧和餐厅，以及不要参加超过10个人的聚会，要求小朋友要留在家。美国国家过敏症和研究和传染病研究所主管福奇预计，全美国可能会有10万至20万的国民因为新型肺炎而死亡。特朗普说，如果美国能够将染病死亡人数由原先预计可能达到的220万控制在10万至20万之内，意味美国已经做得很好。美国财长努钦说，国会早前通过$20,000亿的刺激经济方案，联邦政府将会在3个星期内向合资格的国民派钱，民众可以透过报税时候使用的银行户口接受款项，或者直接收到支票。努钦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将会成功击退新型肺炎的疫情，预期美国经济会在第3季度出现反弹。他又希望尽快向个人或者企业提供援助，以及授权银行向中小企贷款。另外，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国会通过的刺激经济方案可能并不完美，但可以提供庞大资源，令各方克服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所面对的问题。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几阵雨，早晚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啦。近住彩虹村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都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车多，就系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近住蓝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交通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较早前观塘道有水管更换工程啦，咁已经完成咗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黄石楼嘅第三四线解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朝早7:37嘅时候，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有阿白元浩同埋欧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今日咧都系要聚焦呢个新型肺炎啊，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咁香港人咧就开始好乖啦，啊乖乖地留喺屋企咁样，因为有好多政府颁下嘅一啲禁令啦，譬如你篮球场、足球场嗰啲就禁止啦。咁啊，见到琴日都有啲执法人员去啲餐厅嗰度 check 一 check 啦，究竟你啲台系咪叫做分开啊，或者你营业嘅地方系咪营业一半嘅空间啊咁样。咁琴日真係見到好多呢一個情況啊，咁啊叫做女女外外啦，都叫做大家可以響應呢一個咧啊，叫做希望個病菌啊快啲離開香港啦。咁但係咧外國啊真係唔同啊，外國咧有啲年輕人咧就以呢個咧新冠病毒個名啊去做一個 hashtag， 跟住咧再搞一啲 party 喎。咁啊，唔係话喂嗰、那个派对叫咩派对呢，叫做呢新冠病毒派对喎、哦。咁但当然用返英文咁样啦，係啊 ,CORONA, 跟住 party 咁样啦，咁啊应运而生喎、哦。素来有呢不夜城之称嘅呢个呢柏林啦，讲緊就係德国啊，随住市政府呢喺呢个星期一宣布所有嘅娱乐场所必须关闭，市内就兴起大量地下酒吧， 咁啊，只系准咧已经登记嘅人士咧来进，咁啊要用暗号先可以分辨身份嘅。 系， 譬如个暗号就系芝麻。 哦， 跟住阿小白开门， 用翻万里长城万里长嗰只添。 我两幼儿比他长，跟住就忍唔住就热情地开门啦。咁啊，用呢一类咁嘅暗号，咁当然我同小白梗系讲笑啦，用翻德文嘅呢个版本啦。 Guten Morgen 咁 啊。系啦，类似咁样。咁啊，当地嘅警方咧，日前就堵破咗啊，超过咧60间，系60间咧，以呢个新冠病毒派对命名嘅酒吧啦，同埋夜店，即系佢哋会搞嗰啲 party 啊。 其实佢哋德国都有限制咧，人同人之间个距离啊，嗰样嘢嘅。 系啊，真系啊， 所以真系要去。 系啊， 突击咯，我谂又系突击啦，系咪？ 系啊，突击先。 即系无论大家个心对突击呢样嘢系好定唔好，咁都系有突击嘅。 系啦，咁啊，其实咧自3月咧，欧美等地咧疫情爆发以来咧，德国嘅社交网络上边就出现咗好多头先阿欧讲嗰个 hashtag 嘅贴文啦，咁啊号召一啲年轻人咧喺派对入边狂欢，咁因为横掂都唔使点翻工啦，横掂都唔使点翻学啦，不如去下 party 去玩啦，咁样当中咧一部分嘅年轻人咧更加希望咧主动寻求感染，嗱咁呢个就系。即系欧洲人，即系 过火位嘅呢啲系， 系啦，同埋佢哋咧系有嗰种唔知挑战定冒险，定还是人生咧乜都要中一次，乜都要试一次嗰下嘢咧。 嗯， 你即系你之前咧咪有个舐厕所版嗰个 challenge 嘅， 嗯， 即系话哇，究竟边个可以最快得到呢个新冠肺炎啊嘛？跟住有一个外国嘅女仔就系做呢一件事咯。咁当然佢摆完上网咧。有少部分人真係有響應啦，但係更大部分嘅主流媒體以至大部分嘅網民就鬧爆佢啦。佢話啊，其實你得到呢個病毒咧，再傳染到其他人咧，真係好不應該㗎咁樣啦。咁最後咧，佢都喺社交平台嗰度認錯啦。咁但係佢成功嘅就係咩咧？吸 like 啦，即係獲取知名度啦咁樣。咁我唔知道， 但係呢一類型嘅知名度有係咪一件好事咧？ 係咯，我就喺度諗，但係我哋唔係好諗得明白，究竟有乜嘢年輕人更加希望主動尋求感染呢、這、一個？真係我同你都。理解唔到，可能我哋唔再年轻啦咁样。咁但係就算香港啲后生仔都唔会係咁啦。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就唔好学啦咁样。咁佢哋呢莱比锡大学，即係德国方面嘅莱比锡大学嘅病毒学研究所所长李伯特呢就表示，由于呢个新冠肺炎呢就具有相当长嘅潜伏期，以及呢相当高比例嘅无症状感染者，舉行呢一類派對嘅年輕人咧，可能啊，即係被感染嘅話咧，將無可避免咧，將呢個病毒咧會一個傳十個，十個傳100個咁樣咯，加快呢個疫情嘅蔓延速度咁樣。咁啊，希望執法人員就多多去打擊咁樣咯。咁你話喂，歐洲方面其實德國都算幾有紀律嘅一個國家啦，咁都如此係咁。大美國主義嘅自由奔放又點樣玩呢？啊，美國嘅大學生依然去沙灘嗰度狂歡，特別係去佛羅里達州啦，仍然開放沙灘噶嘛。咁啊，最出名沙灘嘅地方，美國一定要數邁阿密啦。咁啊，喺沙灘上邊咧，全部人都冇戴口罩嘅， 係 喺邁阿密嘅熱情嘅海灘嗰度嚇。咁所以就。唉，大家又想个确诊数字下降，又想个死亡， 可能要封海滩。如果佢哋咁样，但即系要用到呢啲嘅措施咧，其实即系我哋而家都身同感受啦。我哋篮球冇得打，系咪先？咁你 我认识嘅美国就基本上封海滩就零机会嘅、根本唔会发生呢一件事。 系啊，咁但系。疫情喺度，咁佢哋都要諗㗎，係咪？ 即係唯有叫啲人唔好去囉。 你睇佢哋個數字上升得幾快？ 係啊， 所以就希望大家呢一排咧，即係都引以為鑑啦。就係、是、你睇到德國嘅情況係咁，美國嘅情況係咁，咁香港嗰啲年輕人啊，或者後生仔就明白啦。咁就算去呢啲户外嘅地方，你話唞下氣都戴翻個口罩啦。咁盡量可以嘅話咧，都留在家。咁啊，轉個角度睇下，喂，其實咧美國咧好多明星咧反而好怪喎。 嗯，佢哋咧知自己係榜樣。 係啦，知道自己係榜樣，佢哋咧都會揸住張紙，咁又有另一個 hashtag 啦。頭先就話嗰、那個叫做 party 嘅 hashtag 嗰個就唔好啦，你唔好睇啦嗰個。咁睇啲正面啲嘅，咁張紙咧就揸住，跟住個 hashtag 咧就係、是、I'm stay home for VP 咁樣咯。咁啊同埋咧即係 my kids 呢個係邊一個咧 ？VB 即係Victoria 啦。咁邊個會佢為咗 Victoria 去 stay home 咧？就係、是。梗係碧咸啦，係咪先？呢啲萬人迷第一個冧嘅，梗係冧身邊人咧，同埋佢嘅小朋友。 佢冧到身邊嘅人， 係咯， 先至冧到其他人 咯。係咯，咁所以有好多呢一類你可以喺社交平台揾到嘅，咁你亦都可以自己試下整啦，即係 I stay home for 邊個咁樣，即係一個重要嘅人啦，係啊，或者重要嘅事情啦，咁你都可以咁樣做嘅。咁啊，除咗碧咸有咁做啦，咁啊，荷里活好多明星咧都有咁做到，包括咧妙麗啦、愛瑪沃森啊，即係同埋呢個尼坦尼寶文啦，咁啊，哇！呢啲貼文咧全部都起有十几万人赞好啊，咁当然你唔系碧咸就冇十几人万人赞好，不过呢啲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呼吁嚟嘅，起码唔系呼吁人哋出街啦。咁啊仲有另一个呼吁都系好好嘅，就系、是、咧近排咧喺 IG 嘅世界咧流行，亦都有一个洗手嘅 challenge 啦，就系 hashtag 就系 safe hands 咁样 ，S A F E 跟住 H A N D S 咁样啦，系由世界卫生组织啊总干事啊谭德赛啊。哇！個人嘅 Twitter 嗰度發起嘅嚇，咁啊佢玩先嘅，再點名咧，世界名人咧就協助推廣，包括咧有Mariah Carey 啦，係啦，山妮娜高美斯啦，呢啲都有響應嘅咁樣，咁啊所以都可以大家叫做喺屋企同心抗疫嘅時候咧，咁啊憑住呢啲 hashtag， 你又可以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吸下 like 啦。又可以試下有啲唔同嘅 challenge 啊！嗱，呢啲 challenge 係好嘅。咁頭先嗰啲咧叫新冠派對嗰啲， 嗰啲就唔好嘅， 就唔好啦。咁大家 佢哋知道警惕下自己， 警惕下自己。 我尋日睇嗰啲叫網上免費嘅演唱會咧，其實佢哋喺開 show 之前都特登有一啲 shot 咧，係影住啲 artist 洗手 洗手 哦， 洗手跟住先至入去佢哋嗰個好大嘅錄音，因為佢哋用個好大錄音室做 live 啊嘛，先至入去嗰度，然後咧就開 show 咁樣。即係呢啲嘅叫做意識咧，佢都係用好直接嘅方式就話俾大家聽。而家真係佢哋都個個都洗手㗎啦， 依家都直入式㗎啦，係咁要洗腦咁樣都係 啦。錄音室係佢哋自己嘅，吉他係佢哋自己嘅，地方係佢哋自己嘅，都洗手，保持乾淨啦。 係啊，咁啊，注重個人衞生啦，大家要知道啦。 谁醒梦境退却，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晨光，沉睡的花等到绽放，如青春流过汗，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航行，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 行更多方知这道理，人根本无胜利，无需要去比，愿望牢记，懦弱要收起，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航行，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你是一种人。流泪变做浮云，无当停雨，能等到有心人，挨出成果，拿出你大勇敢，路崎岖总有缺陷，望见终点需也确实未完全无近，靠梦想指引，中追寻，拒绝不可能。 一首歌曲啊，佢系名字啊，叫做《自有梦想的人》，何雁诗。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啦，今日咧先同大家讲下 NBA 方面啦，系啦，咁啊之前咧第一二名咧确诊嘅叫做犹他爵士嘅球员啦，包括啦高拔啦，同埋啦米曹啊吓，咁啊日前咧先康复嘅啫，啊上个星期六咧又有消息咧指出啦，联盟入边咧再有新嘅个案啦，咁啊据呢、這个。紐約人嘅班主咧，杜倫啊嚇，對呢個新冠肺炎咧呈呢個陽性反嘅。 米曹，我覺得佢成日聽到佢嘅名字個譯音，我都覺得有冇辦法再改改佢，唔好叫米曹咧嚇。 嗱，佢嘅英文名係咁樣講嘅 ，Donovan Mitchell 咁樣咯、啊、，Mitchell 咁咧點樣米曹？係米曹喺香港就麻麻地啦， 麻麻地啊！ 成日聽到話，哎你米曹啦，米曹啦， 人可能唔係好多嘢講，係咁叫人米曹 米曹咁樣嚇 ，Donovan Mitchell 咁啊係一個好嘅球員嚟。佢一個好嘅球員， 就係咁先無辜啊嘛！ 佢阿高拔同埋米曹都係一啲幾好嘅球員嚟，我真心覺得嚇睇咗佢哋打波。好啦，咁啊睇到依家連班主咧都染上呢、這個叫做新冠肺炎啊，有機會啦咁樣，咁亦都即係呈陽性反應都中得八八九九噶啦。現年咧64歲嘅杜倫咧成為 NBA 首位確診嘅球隊嘅老闆啦，佢已經出任咧紐約人嘅班主一職咧長達20年噶啦 ，NBA 嘅疫情咧近日有緩和嘅跡象，咁啊現時咧對呢個新冠肺炎咧仲有一啲有待確診嘅話咧，或者有待叫做治療嘅咧，就包括有網隊嘅球星啦，杜蘭特啦，同埋咧Celtics 嘅史馬特啦 ，Smart 啦，係啊，但係咧有傳 KD 已經康復㗎啦，而湖人月初咧公布隊中咧亦都有兩名嘅球員確診，但係咧就未有公開球員嘅名字啊。不過咧，安東尼戴維斯咧就向球迷咧派定心丸，指自己咧對病毒咧係呈呢個陰性反應嘅。咁啊，近排頭先都講啦，話有好多唔同嘅洗手 challenge 啦。咁 NBA 嘅球星咧都喺屋企咧就有一個 challenge 咧，就係你冇得出街嘛，冇得投籃咧。就是瞓喺张凳嗰度啦，跟住攞住个波啦，系咁，净系个手腕做一个叫做 你要埋翻，听众听唔到你讲， 就好似一个手腕手腕想射波嘅动作，净系做个手部嗰射波动作，咁、challenge 出越多就系你斗做嘅次数做得越多咁样，即系喺屋企扮投篮咁样咯，咁但系冇得真投啊， 好惨啊真系， 好 sad 呢一个应该系。 我人生以來在籃球， 喂，有冇啲遊戲機係有得練投籃噶？ 冇 冇啊？ 冇噶，要出街咯，好似我哋僆仔嗰啲咯，籃球機啊，即係有啲 哦嗰啲 好想去冒險嗰啲樂園嗰啲咧，嗰啲、 哦、 先有得玩咯。咁但係今次都唔鼓勵啦，同埋嗰啲波都唔知道有冇好好咁清潔。 嗯， 係啊，咁所以大家都係留喺屋企啦。咁啊，另一樣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係 F1 啊嚇，咁啊法拉利車隊嘅主席啦。賓魯圖咧就表示，為咗拯救咧受啊新冠肺炎咧嚴重打擊嘅 F1 賽季咧，除咗可以咧考慮縮短每站嘅日程啦，亦都可以咧將部分嘅賽事咧延到去明年嘅一月舉行嘅。受到疫情影響啦，原定三月中咧舉行嘅澳洲站咧以及咧五月嘅摩納哥站咧已經啊取消噶啦，而巴林站、越南站、中國站啊、荷蘭站、西班牙站啊同埋亞塞拜疆站咧亦都要延期啊，令到新嘅賽季咧最快啊要六月先可以咧喺加拿大嗰度咧就展開啦。各支 F1 嘅車隊咧其實都冇乜人嚇，咁啊所以法拉利車隊嘅主席咧呢個賓魯圖咧就表示將會全力咧支持配合 F1 嘅賽事同埋國際汽車聯會嘅安排。咁佢係咁樣講嘅，我哋已經決定完全放手噶啦，俾 F1 嘅行政總裁啊卡利同埋咧國際汽車聯會咧決定賽程。咁因为呢段时间都要同心抗疫啦，同埋 F1 你知好多嘅车迷入场睇噶嘛，咁嗰啲梗系显然系一个聚集啦。咁如果你话喂可唔可以闭门赛啊咁样，哇 F1 咁庞大收益， 系啊， 点会俾你闭门？佢宁愿延迟啦。 F1 啲飞几贵啊？ 系啊，仲有 真系好 贵。F1 入边有好多人搵紧食噶嘛， 系啊， 买啤酒嘅朋友咧，仲有嗰啲举住嗰啲 ring。Race girl 咧，系咪先？ 立方占士都话咧，如果 NBA 要全部即系闭门作赛嘅话咧，佢都喺度谂下，即系情愿唔打，因为网即系篮球咧少咗你在场嘅一种激情，你打波打到好似就系纯粹练习咁样，你个人都唔兴奋，即系球员自己都冇瘾啊， 冇乜瘾啊， 系啊， 所以就希望大家都留意翻。你话喂，近排都冇乜波睇，最近几时有机会有波睇啊？四月十八号有传啦，呢个南韩嘅职业聯賽咧有機會會開翻咁樣，都係傳嘅啫， 都係傳嘅啫，係啦。不過有啲係真嘅，唔係傳嘅。咁啊，曼城將會開放佢哋嘅主場咧，俾英國公營機構系統咧國民保健服務用作咧就係做咩咧？訓練醫生同埋護士啊嚇。咁啊，佢哋話到啦，今次已經唔係首次咧有球場作一啲緊急嘅用途噶啦。咁啊，卡迪夫嘅千里球場最近已經被暫時改為醫院啦。咁啊，以協助咧就係緩和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咁至於二零一七年嘅時間，曼徹斯特體育館啊爆炸案。咁啊，藍月亮亦都更加開放當其時嘅球場啦，咁啊，俾一啲受害者咧喺嗰度避難嘅。好啦，另外要留意埋咧，就係歐聯同埋歐霸杯會唔會被取消咧？咁啊，一睇到呢啲嘅消息咧，就真係驚啊！除咗佢哋驚之外，利物浦都驚，因為見到有啲英格蘭方面嘅聯賽咧，都話到今年嘅賽制不如就暫時或者積分方面係凍結啦。咁啊，今年嘅成績啊，大家冇上冇落，又亦都係取消埋個冠軍嘅。咁如果即係英超都係咁樣嘅話咧？利物浦真系要喊三声。好啦，咁啊见到欧联同埋欧霸咧，即系两项嘅球会杯赛，亦都咧就决定延期啦。咁啊，但系讲到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去到几时咧？边度有人答得到你啊？咁佢哋有传啦，话到咧就系如果喺六月份嘅时间都仲未能够咧就系可以重开欧联欧霸嘅话咧，咁佢哋就会作出最坏嘅打算。咁啊话到咧，恐怕今个嘅球季有机会咧，如果到时仲未搞得掂呢个疫情，就要咧就系作废。咁样嘅话咧，就都几大嘅一件事。欧联同埋欧霸亦都话到咧，唔希望咧就闭门作赛嘅。咁啊呢啲咧都系相关嘅消息嘅，等待咧有待公布。咁啊除此之外咧，有关于奥运方面嘅消息啦。咁啊奥运啊，由于大家都知道啦，呢一个嘅奥运嘅足球比赛咧，本身咧就系二十三岁或者以下嘅球员咧去到参加噶。咁而家今年度啊，即系叫做延迟咗一年啦，会唔会去到二十四岁，甚至乎咧就系特别啲，不如由下一季开始？就直头咧系唔需要咧就再有呢一个嘅年龄嘅限制咧咁样，咁而家咧见到韩国方面嘅足球界亦都咧就系将呢个二十岁以下嘅年龄限制咧就有一个正式嘅申请咧去咗咧就系东京奥委会嗰方面咧就要求咧就提交俾咧就国际奥委会啊，会唔会就系影响到今年啊到底嗰个嘅参加嘅人数或者系参加嘅年龄咧都会随之而改变咧？咁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啦。呼声最大嘅奥运延期一年咧，就喺7月23号至到8月8号呢个期间咧，就再举行嘅。 tiny golden through in time. Tears that we share with sparkle out. Thawing is thawing, wings of fly. I can say you come back again, no cookie. I'm still here alive. 这位作品来自一对的组合叫做 La Canciere， 主音歌手独立发展 Hydro。 除了之前有同 X 的 Yoshiki 合作之外， Hydro 自己都有出 solo 的作品 Interplay。 时间来到早上的八点钟， 可能会有十万至二十万的国民因为新型肺炎而死亡。特朗普说，若果美国能够将染病的死亡人数由原先预计可能达到的220万控制在10万至20万之内，意味美国已经做得很好。北韩证实昨日进行超大型火箭炮试射，目的是再次确认人民军部队的火箭炮战术技术。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委员长李炳哲和多名国防科研部门的干部指导试射，并取得圆满成功。李炳哲说，超大型火箭炮武器系统作战部署对实现国家防卫新战略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要求国防科研部门和军工厂要完成对策任务，保持斗争的气势，以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保卫党和革命。南韩传媒报道，北韩昨日清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是今年以来第四次发射。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7.48， 瑞士法郎 0.951， 澳元 0.617， 加元 1.405， 新西兰元 0.605， 人民币 7.098，英镑对美元 1.245， 欧元对美元 1.114。 日经平均指数报 18902 点，跌4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6.19美元，卖出1634.3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今早有几阵雨，部分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就回复正常。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咧都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骏逸街一段挤塞，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辉一段就行车缓慢，现在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家人都会同我讲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吧。 同心抗 疫 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想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继续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有阿欧和小白。早晨小白。 早晨阿欧。 喂，是时候看看天气先。今天天气真的麻麻地。今天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明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的。本周中后期多云和有几阵雨，已气温20度。相对湿度咧95%。小白见到你礼拜六都有行山，行咗个短山，不过都哇，即系叫做啊，好大雾下，能见度都相当之低。 最主要点解大雾咧？ 系点解 咧？云层低啊， 系咪？ 上到山顶嘅时候，我个人就喺啲云入边， 系啊， 咁啊，即系又 在雾中啊，系咪啊？ 系费事啦， 即系好耐未试过行到咁大雾。 其 实 有嘅，都有嘅，不过咧就之前行好，都系喺啲云入边咧， 系 就成幾隊人組咗一隊好大嘅 team 啊嘛，以前試過咧，咁、你哇咁大 team 差唔多成十個人、對我哋即係可能兩個小隊加多一兩個人咁樣，咁我哋梗係覺得OK 啦，係咪先好啲啦？大家互相去照應啊嘛。咁但係禮拜六嘅時候咧， 孤身走你路係咪先？ 孤身走我路， 同埋你又唔可以超過四個人一齊。即係做一天行山， 冇錯。咁所以就算啦，我個人始終都係安全至上， 係係係 咪？即係有陣時你中意行山又好，或者你中意挑戰都好，你都要顧下自己嘅感受或者自己嘅安全。咁人哋即係嗱，即係 touch wood 講句，如果我自己撲親拗柴咁樣。咁你又要要求啲人咧又過嚟揾你啊？咁其實我自己我覺得唔係咁好啊。 你行到差唔多見到唔多對路，你都回程啦。 feel 到嘅，即係自己喺個山野嗰度咧，都沉溺咗咁多年啦。咁你 feel 到有陣時有啲位咧唔係好對路啊。即係譬如喺個山上面，除咗啲雲厚都算啦。咁啲霧即係啲雲咧厚，令到你睇唔係好睇到啲路咧。 都算啦。但係有陣時咧，我自己好怕一樣嘢，就係嗰啲會唔會有突如其來嘅，譬如閃電啊、旱天雷啊，或者落雨咁，你少少濕，你又容易跣親，咁又係唔好，係咪先？咁所以安全始終第一嘅。 係咁啊，留意翻啦，即係天氣變化，有啲行山神運嘅朋友都係期待之後走上去咧，啊叫做吸下新鮮空氣啊！咁啊，今日咧 都個人唔係好喐咧，就其實我都係嗰只唔係好周身聚財嗰啲嚟㗎，係 即係要喐先舒服嘅。 所以我禮拜日咧。就自己跑咗23K， 系啦，咁啊可以又出一身汗啦，咁就希望大家近排咧都注重身体健康啊！就算你话喂上山吸下新鲜空气啊，叫做行下山啊，咁啊晨下运啊，咁都要戴翻个口罩，咁同埋咧适可而止啦。譬如平时嘅运动量系一个钟，咁冇办法啦，依家可能咳少少啦，半个钟咁样啦，相对就即系令自己都舒服少少先，系啦，咁啊等咧大家可以除口罩之前时咧咁。先做翻充足多啲或者啱你心水嘅一啲户外运动啦，咁呢个都系要留意翻啊！记得今日咧要带啲雨具啦，因为咧天有不测之风云啊。至于股市方面系咪都系咧预测唔到咧？咁啊未必嘅，所以咧今个早上咧交俾彭仔同埋咧温卓培帮我哋分析一下国际嘅财金大事件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啊，我系彭仔程振鹏，咁啊呢个钟数咧，当然要请埋咧我哋嘅好朋友啦，就嚟自呢一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好啦，今个礼拜又开始新嘅一个星期啦，咁啊本周有啲咩值得注意嘅经济数据要发布啦 今个星期来讲的话最重要要留意的就当然就是今个星期五美国公布的三月份的这个就业报告了。因为我们知道上个星期美国最新公布的3月21号截至到3月21号的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就去到成328万人的相当之惊人的一个增长的数字。现在市场就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美国那个非农业的职位那个变化会是怎样。现在按照市场的估计这个数字就將會是大幅減少大概接近30萬個職位的而失業率就有機會就由2月份的 3.5% 就提升到 3.8% 如果屬實的話其實這個將會是一個很曳的數字還有要不要忘記一件事因為美國政府特朗普政府公布那個2萬億的美元的舊經濟方案就那些資金雖然會派發給每個企業 民眾 咁但係呢个派发要几时先到呢如果迟迟都唔到嘅时候咁而家美国失业率又咁严重嘅时候嚟讲嘅话呢或者咁多人去冇咗个职位呢咁呢一样嘢呢係会令到个市场呢可能会有另一轮嘅担心啊会令到市场会有下跌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呢个呢係要留意住嘅。好啦咁除咗个就业之外嚟讲今个星期呢另一个重要要留意嘅因素呢就喺个4月1号啦。嗱4月1号系咩日子呢要明白一样嘢呢油组同埋俄罗斯嘅减产嘅协议呢係去到今个月底即係去到听日嘅啫。过咗听日之后嚟讲嘅话呢就冇减产协议。咁之后呢佢哋呢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增产呢之前咧，佢哋傾唔掂之後咧，就話會增產嘅。咁如果一旦增產咧，可以幻想得到咧，對個油價個壓力咧，就將會帶嚟較大啦。咁油價跌，咁當然對全球經濟嘅增長係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咧，但係油價跌咧，亦都會有機會咧，令到一啲嘅即係同油嘅相關嘅公司啊，如果佢哋之前借貸係重咗嘅話咧，就可能咧還債咧嗰方面咧就會更加吃力啦。咁除咗星期今日星期三即係睇住個油組啊，同埋俄羅斯嘅行動之外嚟講嘅話咧，喺今日星期二同今日星期三咧，就分別咧就有中國咧官方公布嘅三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同埋去到星期三嚟講嘅話咧，就有即係財新係屬於中小企啦，公布啲中小企嘅採購經理指數嘅情況。咁到其時咧，我哋又可以睇清楚咧，喺個中國個疫情控制咗之下咧，對中國嘅經濟帶嚟啲最新嘅影響係點樣樣啦。 系咁啊，主要咧即系集中系今个星期头先温卓培讲到嘅咧，都系美国啦，以至到系中国方面嘅一啲嘅经济数据。咁另外咧就亦都知道咧呢一个嘅加拿大方面咧，上个礼拜五其实都有啲嘅举动，就喺息口方面嘅。 嘅，呢一个会唔会对于环球经济有啲咩影响咁咧？ 系啦，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加央行咧就突然间咧就减息半厘嘅，咁咧就将个官方息率咧就压到落去咧就 0.25% 嘅水平，咁同美国联邦储备基金息率嘅0至0.25%嘅范围嘅顶部咧就睇齐嘅。咁啊，今次嘅减息嚟讲嘅话咧，加央行咧就其实大家都觉得佢会系减嘅，咁但系只系估唔到咧，佢会喺上个星期五咧就突然间去减嘅啫。咁啊，点解估唔到咧？因为咧今个月里面咧加央行咧其实减咗三次息噶啦，减得几犀利，一个月减三次息，咁所以就变咗系呢个系估唔到，咁但系咧就亦都对个市场咧冇乜太大嘅反应，因为市场都估佢会咁样做。咁而我哋见到个加元嘅汇价喺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反而咧就系进一步攀升啦，冇跌啦，因为最主要因为上个星期我哋见到整体美元汇价回落啦，咁所以咧亦都造就其他嘅货币上升，包括加纸在内，咁所以就冇影响。咁但系当然啦。在今个星期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留意住个油价啦，因为加拿大最主要的出口呢就是石油啦。咁而以现在的德国纽约期油得个20.29的美元的油价来讲的话呢，加纸呢要上升呢就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来的。咁我们即管睇下油组同埋俄罗斯会不会进一步是增产呢，增产压低个油价的时候可能对加纸始终会有一定的压力的。 哇，咁即是其实讲埋呢 ,4 月1号这个同油组好有关系的日子呢，就是原来影响埋呢个加拿大。大添噶吓，好啦，咁另外唔知道咧，金价方面又对于各国会唔会又有啲咩影响啦？因为啲金价咧都呢期大上大落。 是啊，咁啊大上大落之余咧，近期咧又升翻上去1600蚊楼上啦。咁啊金价咧上升咧，其实唔系话冇原因嘅。咁啊最主要咧，因为我哋见到咧喺2008年咧，就因为金融海啸嘅关系咧，好多个央行咧都系相继咧系量宽嘅，即系印好多银纸。 系啊， 咁啊佢哋印嘅银纸咧，其实都未收翻，都未收翻。 而家又印啊， 又要印银纸。咁样嘅时候，你话你亦都解释咗咧，点解钱变得唔值钱，金就上升嘅原因。喺呢一度啦， 咁所以就嚟紧究竟会唔会再突破啲啦？而家就话上翻去1600啦，咁会唔会有机会再上呢一个嘅突破1700美元咧？咁啊真系。 要睇住啦，因为咧上次我哋见到咧，佢一到去到1700美元咧，就冇力咧，就落翻落嚟。咁啊，今次咧，我相信有机会咧，就再试，咁啊，睇下有冇机会突破啦。 好啦，咁啊，今朝咧同阿温卓培倾到呢一度先吓，我哋留待礼拜三嘅时间咧，先再打翻电话俾嚟自恒生银行嘅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啦。咁下个嚟紧两天星期三再同你通话。好，拜拜。 Okay, 好，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玛丽医院急症室顾问医生蔡振兴医生， 首先解释一下这个叫做境外紧急医疗工作队，其实是做些什么的呢？有可能有时候有些香港的居民，因为他在香港的境外发生一些严重的事故，有时候有一些灾难，有时候有些突发事件，令到他们譬如有些的身体受伤，甚至乎有阵时候有些同行的人都死亡，需要有一些的医疗协助。香港政府和医院管理局就会有一个的协调的，就会派出一些的境外紧急医疗队就会去接返呢啲境外嘅香港居民返香港嘅。如果我哋睇返历史，就係2004年呢嗰一年呢就发生咗两件灾难嘅。一件就係台湾九份车祸啦，咁亦都有香港人。咁另外一个就係南亚海啸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当时喺即係海外南亚嗰啲地方就受伤受困咁样。咁由嗰陣时候呢，医管局就发觉有需要呢即係成立一啲嘅医疗队。今次对于我哋嚟讲呢都係好大挑战，因为今次呢是一个传染病来的。去之前呢其实我们都很短时间准备，但虽然很短时间准备，但我们都要想过晒，我们要带些什么装备去，有些什么需要改善的。就是今次因为有个疫症在这里，我们要将这个感染控制呢就要做得最好。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安排呢都需要几个不同的部门的。首先就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啦，咁其实佢哋咧就要揾到当地嗰啲滞留港人，问佢哋攞咗佢哋嗰啲嘅病历，即系有啲咩嘅病啦，有啲咩嘅药物，譬如有啲人有血压高啊、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咁亦都要排除咗佢哋本身已经染到有啲嘅疫症，佢哋就唔可以翻嚟噶嘛。咁佢哋可能要喺当地就医好咗先。咁另外咧就系、是、要同卫生署其实都有一啲嘅指引嘅，咁我哋都系要同佢哋冲绳合作咁样。入境处咧，其实佢都要做好多啲前期工作嘅。 譬如當嗰啲嘅滯留港人去到機場嘅時候咧，核對身份，即係呢個人係咪就係報稱嘅港人咧？咁另外又要同埋航空公司啦，譬如個飛機上面有好多嘅設施咧，唔係我哋平時醫院裏邊會見到嘅儀器嚟嘅。我哋平時醫院裏邊有儀器，飛機上面亦都係冇噶嘛。感染控制咧，其實要將佢擺喺裏邊每一個環節，大家每一個群組同另一個群組咧就要相隔最少6尺距離。另外咧就係要大家面坐嘅時候咧，都要向住同一個方向，即係避免咳嗽嘅時候咧感染到對方。咁坐位嗰度咧亦都有安排，我哋有分所謂叫做冷區啦、熱區啦，同埋有一個叫温暖區嘅。所謂冷區咧，其實就相對於我哋而家講緊頭等艙嗰個位置、經濟艙嗰度啦，咁咧就係叫做熱區啦，因為嗰度咧就係啲風味嘅地方嚟嘅。咁而中間我哋醫護人員我哋啦，同埋衛生署啦，再加埋有幾位入境處嘅同事咧，就會坐喺一個叫温暖區，即係兩者中間嗰度。咁萬一嗰啲嘅滯留港人，即係所謂乘客啦，佢哋有事嘅時候咧，佢哋撳鐘咧就會變咗係我哋嘅入境處咧會做第一針，然後如果有事嘅話咧，就會係我哋嘅衛生署。咁如果到醫管局咧，我哋啲同事咧，我哋亦都會盡量減少個接觸，可能我哋都係派一個同事去睇下究竟發生咩事，諸如此類，即係盡量咧，我做到每一個嘅環節都係感染控制。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刚啱举行过嘅 Brits Award 咧，佢就单手攞咗两个大奖啊，包括咧就系最佳女歌手奖同埋最佳新人奖，喺佢妈咪咧 Nana Cherry 见证之下攞奖啊，女歌手 Mabel 啊。 I've been looking for somebody, trying to kick it with somebody. I need a root water, tell me something sweet. Same time, got his hands up on my body. I wanna get hot when you take it low, low. Make me feel strong when I'm taking control. I've been looking for my shawty.So come and get it if you got it. All the girls round the world, I know you know what I mean. I get a little sexy when I'm lonely. One thing on my mind, I know what I need. All the girls round the world, hands up and sing it with me. Cause everything I got, you know it's on me. Even though a man ain't something I need. I want a boyfriend, so put it on me. I'm looking for a man who could take that heat. Want a boyfriend, but not too sweet. My baby got a big top while he running that street. Is he ride or die? I've been looking so long for a guy to turn me on. I want a boyfriend, yeah. 除了唱得還非常之睇得啊，同埋好有自己嘅風格啊！本週新登場佔第九位 Mabel 嘅新歌《Boyfrien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我要告訴彭爺爺的一件事。 早晨，八点二十五分。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诶，电话旁边仲有芭比啊，要告诉彭爷一件事。芭比，早晨。 早晨啊。 你好啊，告诉彭爷爷，有冇啲咩啱彭爷爷听嘅嘢啊？你 呢一个咧，唔单止啱佢嘅，我相信咧，如果中意食嘢啦，又或者咧系近排咧都谂紧啊，到底食下啲乜嘢食物好咧？有冇啲乜嘢咧系可能可以？对于你来讲呢，是选择蔬菜的时候的一些特征呢，今次都讲一下啦。 嗯，买送小贴士啊，是吗？ 是啦，上次呢就讲了番茄怎样揀靓的啦。 嗯， 那今次呢就揀这个呢，我之前都成日吃的，那我自己拿来做早餐啦，那就是这个南瓜啦。 南瓜哎呀，南瓜呢一时时好吃，一时又不好吃，我成日觉得。 是啊，是啊，我一时 看状态。我买嘅时候咧，我自己都好困惑嘅，因为咧，有时一来就睇个份量啦。我谂好多人都同我一样，就系谂紧到底几个人食，咪买几大个咯咁。咁啊，其次咧就系睇下佢到底个样靓唔靓啦。咁但系咧，我之前咧系完全冇概念，到底咧应该系拣佢个表皮光滑啊，定还是系拣佢多啲巢皮同埋多啲嗰啲梅花点咁样咧，叫做好食咧。 你都会自己拣？我通常去到街市嘅时候咧， 叫个姐姐帮你搞。 系啊，同姐姐讲。两个人食你帮我睇咯，跟住佢就自己切俾我咁样咯。 哦，因为我嗰度咧就比较自助啲嘅，即系无论去超市啦，定还是街市咧，佢都由得我自己攞咯，攞完之后就俾佢称咯，佢就唔系好帮我拣，咁所以就靠自己啦。 好啦，拣南瓜嘅经验或者有咩小贴士可以同阿彭爷以至咧神光嘅听众分享翻咧？ 嗱，其实咧之前咧我自己买嘅时候咧经验累积啦，咁同埋咧最近咧见到咧日本有个蔬菜达人教人拣南瓜嘅时候咧，就发觉咦都符合我嘅经验所得、哦。咁首先咧就系睇一个南瓜表面嘅嗰啲纹理啦。 系 咁有好多人咧都系会贪嗰啲蔬果咧个样靓咧而去选择嘅。咁但系南瓜咧偏偏就唔一样啦。如果你想拣一啲咧比较入口会松化少少啦，同埋即系唔会话太过硬身，亦都唔会话淋到咧即系煮完出嚟之后一劈劈嗰种咁嘅口感咧，咁你就要去拣佢嗰个纹理啦。嗱，原来咧越多嘅纹啦，同埋个表面咧越粗糙嘅话咧，其实就代表嗰个南瓜嘅肉质咧系越靓嘅。咁、因为其实咧同佢种植都有关系、原来咧佢系咧 B B 南瓜嘅时候咧，佢系冇乜纹嘅，亦都冇乜梅花点嘅。咁、但系咧，随住佢慢慢成熟嘅时候咧，佢个皱纹即系面嗰啲纹咧就会越嚟越多噶啦。咁、而原来咧，佢越多皱纹嘅时候咧，佢入边嗰一层嘅肉咧，嗱，你知道中间有好多南瓜籽噶嘛？佢嗰个南瓜籽嘅边边嗰度咧，就会呈比较深色啲啲嘅形状嘅。咁而相对地咧，嗰、个南瓜嘅肉咧都会厚少少，咁同埋咧就唔会太过硬嘅。因为咧佢嗰个纹理咧系代表住佢比较熟啲，同埋比太阳晒得耐啲啊。咁佢嗰个嘅糖分咧亦都会沉淀咗喺嗰个南瓜入边，咁就去咗嗰啲边边肉嘅部分啦。咁以至到咧佢出边都会比较干身，因为晒得耐就会巢皮啦。咁、所以咧就比较容易分野到佢系点啦。相反咧。如果佢个表面系好光滑嘅话咧，我自己嘅经验啊吓，80%啦，我的经验系劏出嚟咧，嗰层肉咧就比较薄啲、细啲，中间个南瓜籽咧就比较大啲，同埋咧亦都系比较浅色啲嘅，咁所以相对地感觉到佢咧就系冇咁熟啦，亦都冇咁甜咯。 嗯，哇，即系 Barbie 你嘅提供就系简而言之咧，你去拣南瓜嘅时候咧，嗰啲巢皮啊或者咧，即系 拣啲丑样嘅， 系啊丑样嘅咁样咧，反而咧拣出嚟嘅南瓜咧就会甜口啲，同埋咧即系叫做咧正啲咁样，反而咧啊皮光肉滑嗰啲咧就唔好掂佢啦，啊摆翻低啊沤多几日先好买咁样，系咪咧？ 冇错， 几好啊吓，咁啊南瓜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食谱嘅，可以整咧南瓜羹啊，咁啊南瓜蓉汤啊，咁样呢啲都系我比较喜欢嘅。 南瓜都要拣嗰啲咧有咗经历嘅南瓜，即系佢成长咗啦，好食，同人一样啊，即系有掌纹嗰啲人咧，啊有南瓜纹嗰啲先至拣嗰啲， 先至系正啊吓，好啊，多谢 Barbie 今日推介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球确诊新型肺炎的患者突破72万人，死亡人数超过33000人。英国近20000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1200多人死亡。专家预计要过多半年，民众的生活才可以回复正常。又预计英国的死亡个案会在未来1-2星期持续上升。在疫情严峻的意大利，再多5200多人确诊，累计97000多人感染，增幅是4日以来最低。当地再多756人死亡，累计的死亡病例增至10779宗，仍然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当局决定延长为期1个月的封锁，以防止疫情扩散。西班牙确诊病例突破80000宗，单日新增近840人死亡，再创新高，累计死亡人数超过6800人。当局收紧封锁措施，禁止所有不必要的工作。卫生部门话，深切治疗病房的病人不断增加，部分地区的医院已经远超出负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延长在今个月中实行的社交防疫措施，由原本至4月12日延长至4月30日，希望遏止新型肺炎疫情扩散。特朗普又预计美国将会在2星期内到达疫情死亡人数的高峰。美国在今个月中发出抗疫指引，要求国民避免不必要的外游，避免到酒吧和餐厅，以及不要参加超过10人的聚会，要求小朋友要留在家。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管福奇预计，全美国可能会有10万至20万国民因为新型肺炎而死亡。特朗普说，如果美国能够将染病死亡人数由原先预计可能达到的220万控制在10万至20万之内，意味美国已经做得很好。对于一名香港居民在秘鲁富斯科确诊新型肺炎死亡，入境处已经联络死者的家属，并按家属意愿提供适切的意见和协助。处方会继续联同驻秘鲁大使馆提供协助。政府发言人说，入境处截至昨日中午共接获86名滞留秘鲁的港人求助，包括30多名旅行团的成员。有5名的求助者已经通过其他的安排离开秘鲁，并联系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和多间航空公司，尽力安排预留机位或者是安排包机，安排其他人离开秘鲁。发言人说，秘鲁正是处于全国紧急状态，所有的陆空交通限制非常严格，部分港人正是身处秘鲁不同的地方，需要安排内陆机或者是其他陆路交通工具前往首都利马，以便集中安排国际航班从利马离开秘鲁。跑马地警署凌晨怀疑被投掷汽油弹。凌晨两点几，位于成和道60号的跑马地警署怀疑被投掷汽油弹，火势波及一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警方列作纵火案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62，瑞士法郎0.953，澳元0.617，加元1.403，新西兰元0.605，人民币7.098，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18759点，跌6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0.6美元，卖出1634.4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封咗快线同埋慢线啊，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嘅支路去翻呈祥道一段挤塞。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啦，跟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封咗快线同埋慢线噶，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嘅支路去翻呈祥道一段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海丰园一段慢车，龙尾喺和富中心。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扫管忽一段慢车，龙尾喺智乐花园。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 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八点三十八分啊，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晨光新闻焦点啊，除咗直播室有白元浩之外，电话旁边亦都有彭爷爷喺度。早晨啊，彭爷。 喂，早啊，小伯，系继续啊，同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咧，就诶讲早晨之余咧，亦都要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啊，除咗有我同阿小伯之外咧，稍后亦都有阿芭比林慧嘅加入嘅。先睇下今天咧，明报。明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咁講嘅，就話本港累計新型冠狀肺炎確診咧，尋日就衝破600大關啦。公立醫院負壓隔離病床咧使用率就再見新高啊！尋日咧總共有成51名啊確診者係未獲送院嘅，咁而醫管局咧預料啊。今个礼拜启用400张二线隔离病床，是比病情相对是稳定以及是没有发烧的这些的患者入住的。腾出一线病床就用来修申请，但是亦都难以应付是持续急增的个案住院需求，正是同专家研究怎样分流患者出院。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的专家顾问许树昌呢，他就表示了，世卫正是检视修订出院的准则，他认为呢病情轻微稳定的患者呢即使病毒测试仍然是属于阳性，但呢都可以是回家隔离的，咁而居住在劏房的确诊者呢应该是优先送院，以免更多同住者成为需要检疫的密切接触者。有专家就不认同是给那些阳性患者是回家的去隔离的，因为这样做法担忧会造成社区爆发的。咁至于讲到这个检疫中心其实都很急于需要是多啲嚟到使用嘅话咧，咁今日咧明报嘅头条当中亦都有一段嘅消息话咧，本港嘅确诊个案日增啦，对于检疫中心需求亦都系增加啦。咁而食物及卫生局咧，寻日系回复明报查询嘅时候表示咧，截至到去寻日29号早上9点，三间嘅检疫中心已经使用超过50%嘅单位啦。政府正系积极增加建设更多嘅单位作为检疫用途，其中位于元朗八乡少年警讯永久活动中心嘅大约80个翻修嘅单位可以喺今个月底使用嘅，较当局原先预计嘅今个月初系以供使用叫做系迟咗啲咁样噶啦。咁啊，呢个嚟自今天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嘅，跟住交俾阿芭比啊。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咧《經濟日報》嘅港文報道嘅，咁啊講到啦，港人咧喺秘魯染疫網啊，入境處咧接獲86人求助。 旅遊業議會咧就話啦，有三個香港旅行團咧係滯留秘魯噶，有團員感到焦慮，亦都有藥物需求。不過當地咧封城嘅政策嚴謹，只係容許政府派包機接走滯留人士，就促請港府咧提供協助嘅。據中國駐秘魯大使館的通報，一名64歲香港自由行的旅客在當地感染新冠肺炎之後就離世，死者同行的妻子暫時未出現病徵，而本港入境處已經聯絡了死者家屬，並且提供適切的協助。截至昨日的12點，是中午的12點，入境處一共接獲了86名滯留當地的港人求助，其中包括30多名旅行團的成員。求助者之中有5人已經通過了其他安排是離開秘魯的。政府發言人就說，當地正是處於全國緊急狀態，交通限制嚴格，正努力安排預留機位或者是安排班機是給滯留港人回港的。另外，政府發言人亦都話啦，截至昨日中午12點，仍然有37名港人咧係滯留摩洛哥嘅。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章樂兒就表示啦，而家有三個旅行團係滯留秘魯啦，而兩團咧都係喺庫斯科，一團咧就喺秘魯嘅首都利馬嘅。咁佢就話啦，過去兩星期前咧，其實已經向保安局求助。當局咧兩星期以嚟咧都希望安排滯留嘅港人係乘坐其他國家嘅航班離開，不過咧至今仍然不果啊。咁佢就相信啦，政府咧或者要改變策略，派包機接回港人啦。咁而對於回港無期，陳章樂兒亦都話啦，滯留的港人是感到焦慮，而負責的旅行社也是盡力提供協助的。在開支方面，他就說原則上應該是旅客自費了，不過由於旅行社的行程取消，相信旅行社也會提供協助的。這個是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謝謝Barbie。再看看來自《蘋果日報》的頭版，講到就是 PTU 中招發高燒巡邏這樣說。那明日都提到一名駐守西九龍總區機動部隊，就是 PTU 的31歲男警，昨天初步就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的，如果最終是確診的話，將會成為第三名警務人員感染個案。警方說到，該名男警過去14日曾經參與就是反罪惡的巡邏，並沒有外遊記錄，昨天執勤的時間得到不舒服，去到醫院求醫，經過快速測試，對於就是病毒呈陽性反應的。據說男警發燒，體溫達到38度，肺部更加纖維化，同該警員駐守同一小隊大概40名警務人員已經即時停止與市民接觸的工作，警方正在等待衛生署的指示。等待衛生署的評估和建議之前，與該警員駐守同一小隊的所有警務人員將會停止與市民接觸，所有在西九龍機動部隊行動基地工作的警務人員亦都需要佩戴口罩，進出警署的人士亦都需要量度體溫，確保就是衛生和安全。另外消防處亦都就有員工的女兒確診，前日確診的第550宗18歲的英國女士留學生，回到香港之後去到紅磡佛光街30號紅磡消防局及已分消防人員宿舍家居隔離。消防處確認，一名駐守港島行動總區屬員的女兒從英國回到香港之後在消防宿舍進行家居檢疫，而對目以及就是她的同住家人較早前已經就是搬到去其他的居住暂住噶啦。咁由于未曾经同患者有直接接触，卫生署认为佢哋并非密切嘅接触者，咁属于咧就系该名嘅员工，亦都咧就系照常当值咁讲噶。咁寻日本港再新增59宗嘅确诊，其中40个人咧系有外游记录噶，大部分都系去过欧美嘅地方，当中18个人咧就系留学生。咁6宗确诊未揾到感染源头噶，佢哋曾经出席咧聚会，同埋去过咧就系苏豪、尖沙咀以及西营盘等等未曾公布过嘅酒吧消遣。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咧就表示，较多嘅个案未揾到感染嘅源头，反映社区有传播，希望以社交距离阻止疫情的蔓延，也都形容这两个星期是关键，呼吁市民留在家里，没必要就不要出街了。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头版报道。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下《東方日報》啦，《東方日報》嘅頭版頭條咧就關心到咧嗰、那個嘅社交聚會咧。呢、这、一個新嘅一啲嘅禁令出咗之後咧，究竟市面嘅狀況係點嘅？嗱，禁止多於四個人聚集嘅社交社交戒嚴令啊嚇，呢、这個相當於係咁樣去形容啊，用咗咁嘅字眼嚇，咁、就尋日咧就生效啦。第一日執行嘅時候咧，就話令到全港咧都有啲亂局咁、哦。咁啊，《東方日報》嘅頭條係咁形容嘅，就話啦有食肆懷疑咧就未達標，就經女租舉報，就惹起好多紛爭。有派口罩導致到人群聚集咧，惹街坊不滿嘅情況亦都有。咁啊，於是有人報警。咁而《東方日報》咧已經多番提出咧，係外佣聚集咧會造成啊播毒危機。咁啊，經已有11宗咧係確診嘅外佣咧。尋日咧就禮拜日嘅時間都無視禁令，咁就呢個集體咧就聚埋一齊啦啊！咁早上嘅時候開始就喺中環啦、旺角啦同埋大埔都係外佣一堆堆嘅。旺角道嘅行人天橋高峰期咧有多達咧係100名以外啦嚇嘅外佣咧就逼爆天橋。坐喺地攤嗰度咧，就係食嘢啦，開派對咁樣開餐，咁就更加咧就屬於係播毒高危啦。咁有警員咧，去到咧晏晝先至咧喺現場嗰度巡查啦，就勸喻離開咁講。咁而喺中環方面咧，嗰、那個情況可能有啲唔同、哦。嗱，中環方面咧就部分外佣咧就自行發起咧，係隔開 1.5 米嘅距離。但亦都有部分外佣咧，就冇理到嗰個禁令，繼續咧好多人喺度聚會。有外佣團體咧，就自製咗一啲嘅宣傳單張啦，去到中環嗰度，呼籲同工咧就要戴口罩啊，就唔好分享食物啊等等。並且咧就將部分單張咧嘅張貼喺當眼嘅位置添。咁而多區咧，外佣聚集嘅情況咧，尋日維持咗大半日啦。去到晏晝嘅時間咧，就陸續有警員咧到場巡查嘅。譬如喺旺角啦，旺角道嘅行人天橋咧，有多名警員咧要求聚集嘅外佣咧提供身份證啦，並且作出勸喻。巡查大約5分鐘之後咧就離開。咁但係當警員離開之後咧，一班嘅外佣咧又再咧重聚啦嚇，情況咧似乎係未有改善啦。咁警方都講到話咧，喺規例實施初期咧，會以口頭解釋、勸喻或者係警告嘅方式，提醒市民咧配合規例嘅要求，認為咧公共認知配合比執法咧係更為有效嘅。咁係呼籲市民咧係遵守新規例嘅。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嚟自係《東方日報》，《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信報咧，都係同頭先咧講緊嘅呢一個咧，禁止四人以上喺公眾地方聚集嘅呢一個新規例有關嘅。咁啊，講到咧就係股東會豁免禁罪啊，咁啊惹播毒嘅憂慮。咁啊，講翻啦，香港政府咧為咗防控呢一個新型肺炎出現啦，社區嘅大爆發，就禁止四人以上嘅公眾聚集啦。咁啊，29號即星期日嘅凌晨零時就開始生效，為期14日嘅。咁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周年大會咧，就則獲豁免。不過據悉咧，證監會亦都向業界提到啦，特別股東大會即係 EGM 咧就不獲豁免嘅。有上市公司曾經就此事向政府反映，稱現時正處於兩難的局面，一方面要滿足法例要求召開 AGM， 另一方面就無法將出席 AGM 的股東拒諸門外，又或者可能會造成大批人群眾聚集，增加播毒的風險。上市公司亦都考慮採取多項的防疫措施，包括就係唔向出席股東派發紀念品或者提供餐飲，就希望能夠藉此減低人數嘅。 對於上市公司繼續舉行 AGM 會不會增加傳播風險呢？政府發言人就有回覆的，他就說12個的群組聚集原因就可以將豁免，其中亦都包括了說某團體的會議上的群組聚集，前提就是這個會議是屬於必須在指定期間內舉行，以遵守任何條例或者符合規管該團體的運作或者事務的其他規管性質文書。即是講完之後都不是非常之明白，不過發言人就補充了，市民應該是減少外出，避免聚餐或者是聚會，亦都應該盡量跟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不過每年4月至6月都是上市公司舉行這些 AGM 高峰期，過去見到本地大藍籌的股東周年大會都是座無虛席的，有試過有千多人甚至是2000多名的小股東出席。不過根據熟悉公司法的一些律師就說，到底上市公司可不可以有機會採取這些混合性的模式去召開 AGM 呢？混合性就是指有些人就是現場出席，有些就是看網上的直播片段。不過股東要到場參與其實都是行使他的權利，而上市公司也不能夠拒諸門外，尤其是不少的藍籌股東都是這個公公婆婆，他們的健康風險是更大的。而上市公司商会总干事黄明伟就坦言，现在只能够尽量呼吁股东做好防疫措施，以及劝喻他们不要亲身出席，改为网上的形式参与。不过上市公司同时也需要解决网上 AGM 所涉及的一些投票等等的技术问题。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再看来自星岛的独家报道，讲到就是经历长达半年的反修例运动令到社会动荡，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持续，令到本港的经济接连受到打击，失业率创到新高。有应届毕业生虽然去年年底已经抢先求职，近月进行第二、第三轮面试之后，却被通知就招聘腰斩，担心今年很难成功就业了。有职业顾问亦都说到，大概一至到两成企业延迟或者甚至乎取消招聘，提醒毕业生要有心理准备，今年求职的时间可能会更加长。专门帮助毕业生求职的顾问公司专业人士咧，佢哋亦都咧就系话到啦，咁啊今年度好多嘅公司咧，其实喺上年九月、十月啊，其实已经见到就系佢哋开始咧就系招聘噶啦，咁啊但系咧去到二月、三月咧，亦都继续话请人，咁但系感觉上啊，佢哋咧其实已经系推迟咗佢哋嘅请人计划噶啦。咁至于咧就系一啲嘅公司咧，佢哋虽然咧就并没有明示咧就系已经停止咗请人，咁但系今年实在又没有太多嘅空缺。預計求職競爭相當激烈噶，咁佢哋更加亦都提到，上年十月、十一月嘅一啲嘅中資公司唔希望就請香港嘅應屆畢業生啦。咁啊話到有學生都問，如果面試嘅時間遇上問政見如何應對咧？咁啊專業人士就提議佢哋就應該持平咁表達，抒發一點嘅感受，咁但係不應表達得太過情緒化。事實上企業招聘員工嘅時候更加會注重佢哋工作上嘅專業表現，應徵者嘅表現專業嘅話，展示個人的能力是更加重要的。他坦言隨著疫情來襲、經濟放緩等等的因素，即使之前社會運動對大學生就職或多或少有影響，但是現時的情況其實已經是變得不明顯的了。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 財子 O 投資 O2O。 早晨，早晨，八点五十五分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OK， 咁上个星期五咧，就即系美股咧就出现咗一个调整嘅吓，咁道指就跌咗4%啦，咁啊标普五百指数亦都系跌咗超过3%吓，咁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即系新冠肺炎咧就喺呢個歐美咧繼續擴散嘅，咁甚至乎連英國嘅首相啦，即係約翰遜咧都係中咗招嘅，咁所以就令到個市場咧就即係重現翻呢一個憂慮啦，咁樣嚇，咁就過去一個週末啦，咁其實相關即係消息咧就唔係太多嘅，咁最主要就係即係美國總統啦，特朗普啦，咁就 延長翻呢一個咧，即係抗疫措施啦，去到4月30日嘅。咁另外咧，佢亦都預期啦，即係美國嗰個即係死亡人數咧，就應該會喺2個星期之內咧，就會係達到係即係高峰嘅嚇。咁所以令到嗰個市場啦，就即係都短暫嚟講，都仍然係有一個憂慮喺度嚇。咁見到依家最新咧嗰個道指期貨咧，就依家跌緊300多點嘅嚇。咁另外就香港呢一邊啦，即係一陣間開市啦。咁但係依家嗰個即係黑期咧，都仍然係跌緊咧超過即係600點嘅嚇。咁落到去咧22,600點嘅一個水平嘅嚇，咁暫時睇啦，就即係今日開市應該都會做一個即係調整啦，跟翻住美股嚇，咁但係就即係短線嚟講嗰個支持位啦，大約就喺呢個22,500點左右嘅附近嘅嚇，咁今日咧期指結算啦，咁估計咧即係淡友亦都會即係盡力啦，即係向下咧 mark 低少少啦嚟到做結算嚇，咁反而咧就即係即係樂觀咁去睇啦，就可能會有利翻下個禮，即係下個月啦，咁會做一個比較大少少嘅反彈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未有貨嘅，咁你可以挨住啦，即係22,500附近啦，可以小住去買啦。咁如果你話本身即係揸咗即係淡倉嘅話咧，咁你嗰、那個指示位咧，或者防守位咧，就喺23,500點左右嘅。咁暫時都係即係用呢一個1,000點左右嘅波幅咧，嚟到去做一個即係部署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 ，Jason， 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啩。拜拜。 Okay， 好，拜拜。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同心抗疫 #hashtag 马不停蹄啊！继续请嚟话梅姐先，话梅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同小白啊，各位神光第一线嘅听众，大家好， 早晨， 我啦，华梅啦，都系一个啦，系走在时代尖端嘅新女性啦，系咪？ 梗系啦， 时髦。咁所以咧，我都系好讲求啦，一啲嘅型格啊，一啲嘅品牌啊，佢哋嘅时尚动向噶。咁喺呢一个嘅抗疫嘅期间咧，我都留意到啦，真系咧，我哋除咗不能病之外咧。是亦要靓嘅。 更要靓是吗 是啦咁所以呢在呢一个嘅名牌市嘅世界呢佢哋呢都设计咗有唔少呢在呢一个春夏新装啊 ,2020 年嘅年度之中呢是有好多呢原来是口罩嘅新款式呢、推出嘅。咁当然呢呢啲嘅名牌子呢譬如有啲好多都系内楼啦系咪呀即系法国啊日本都有吓。咁佢哋呢呢啲嘅口罩嘅设计呢多数就系好多颜色好鲜艳。亦都呢有佢哋啲大品牌嗰个标志性嘅设计响树戴喺口嗰度呢即系人都睇得出啊。不过咁佢哋呢多数嘅作用呢都攞嚟衬衫多㗎吓、都冇乜实际用途啊。咁但亦都有部分呢係真係可以攞嚟防菌㗎因为有嗰啲滤网滤芯嘅设计价钱呢600多去到2,000多啊。不过你想买咩好多都卖晒啦你真係自己諗下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名牌嗰啲型嘅口罩唔系用嚟吸。 度有交通意外封咗快慢线啦，咁亦都影响埋啦。青葵公路去翻呈祥道观塘方向挤塞，咁两边嘅龙尾都系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噶。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封咗快慢线啦，咁只系剩翻中线行车，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上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挤塞，咁龙尾都系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浙江街，

叫 artist 朋友都有上載佢哋嘅運動片啦，咁啊女 artist 就會著得性感少少啦，因為方便吸 like 噶嘛。咁啊啲男人又點樣咧？男人就直情咧打大赤辣啦，衫都唔著啦，咁樣啊，有啲咧就大大隻咁樣跳繩咁樣啊。 哇，係啦，咁啊大人就有自己嘅嘢可以做啦，健身啦。細路仔咧都要俾佢哋學習下，嗱而家冇得翻學啦。咁所以今日嘅親子百分百咧就揾到專家同我哋。俾啲 tips 家長，坊間有啲乜嘢嘅方法係可以喺網上邊都支援到啊啲家長，可以喺呢個抗疫期間啊，如何透過唔同渠道啊， 係 繼續呢一個嘅親子閱讀咧？呢個緊要啊，大家一齊聽聽。 晨光第一線，親子百分百。晨光。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啊，咁啊，我哋都系讲下啲小朋友啊，有啲乜嘢亲子嘅事情要注意咧？电话侧边咧就接通咗啊，亲子阅读顾问蔡姨姨喺度嘅，早晨啊，蔡姨姨。 早晨啊，小伯你好吗？ 好啊，好啊，最紧要咧就系个个家长啊，想啲子女好啦，咁啊子女好咧，自己就安心，咁啊个个都好啦，系咪啊？ 冇错啊， 你都 OK 嘛，系嘛，蔡姨姨。 OK 啊，我咧就不嬲都要去一啲学校嗰度同啲小朋友讲故事啦。 嗯， 我都 keep 住同啲校长有好多嘅交流嘅，即系因为其实喺疫症期间咧，我哋唔可以抌低亲子共读噶嘛，我哋唔可以抌低唔睇书噶嘛，特别系康文署都要删佢个图书馆，咁点样可以能够做到呢一个共读，又唔好话即系断咗我哋嗰个阅读习惯咧？ 咁就啱啦，因为今日就想揾阿蔡姨姨咧，同我哋讲下咧，抗疫期间啦，点样透过唔同嘅方式咧，去到实践呢个亲子阅读啊！即系蔡姨讲得好啱，就系有啲嘢就唔可以断嘅，特别小朋友咧就已经喜欢咗读书啦，但系一段时间如果唔读嘅话咧，可能又容易咧对书本咧容易产生一种陌生嘅感觉，慢慢疏远咧咁就唔好啦。有冇啲方法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屋企嘅家长听完之后都会知道，咦系，用翻呢啲嘅招式，都系令到咧亲子共读嘅再次咧燃起翻高嘅兴趣咧。 系啊，嗱，其实咧我哋就每一个屋企咧，我哋都鼓励佢哋咧系买啲书嘅，系啦。咁啊，当然啦，屋企嘅地方唔大咧，书本都唔会买好多。咁我就成日鼓励咧，我哋啲同学仔啊、爹哋妈咪啊，咁咧就去公共图书馆借书，或者喺学校图书馆借书啦。但系弊啦，咁啊而家咧。冇咗公共图书馆同埋学校借书，喺呢一段期间我哋点样 keep 住咧？咁我咧就会咧系好建议咧，我哋都要做翻少少功夫嘅。咁就系将我哋自己本身啲同学仔啦，咁佢哋屋企有几多书啊？咁每人攞五本出嚟， 系 OK。咁然后咧，我哋就轮流咁样喺度转。其实咧喺呢一个疫症期间咧，我哋点样可以用不同嘅方式去进行亲子共读咧？咁我都会有五招想同大家分享嘅。 好啊，好啊，请讲。 系啦，嗱，第一招咧，我哋咧因为书唔多啊嘛，咁书唔多咧都唔紧要嘅，咁但系咧我哋追求嘅咧就系要读得通、读得懂、读得透，咁即系话咧，我哋曾经阅读嘅书咧，其实都系我哋嘅好朋友嚟嘅，咁我哋不如探访下佢啦，咁于是第一招咧，我哋第一式咧就叫做寻书落啦，咁啊。点样玩法呢？嗱，小爸你嘅仔仔咧就应该系读紧幼稚园噶嘛？ 系 K2， 系啦 K2。咁 K2 咧，其实咧我哋咧就佢哋最中意都系玩卜哩哩咁啊，周围要揾嘢噶嘛。 嗯。 咁如果你喺屋企咧，将你曾经同佢阅读嘅书咧，有啲书咧可能佢睇过一次咧，或者佢未必有兴趣，或者佢未够能力去睇，唔紧要。但系我哋揾咗一啲咧，系你都好想同佢继续读多一次嘅。 系。 咁嗰一本。咁我哋咧就會收埋喺屋企嘅衣櫃啦，收埋喺廁所啦，或者嗰啲櫥櫃唔好，因為櫥櫃有刀，衣櫃啊、床下底啊、 玩具櫃入邊啊，即係等佢自己有個機會可以揾翻本書出嚟。 係啦，咁啊揾到之後咧，你就讚佢啦，因為咧佢尋到寶啊。 嗯。 书就是他的宝贝啊，系啦，咁啊寻到宝之后咧，你就同佢一齐咧去朗读呢一本书， 哦、 甚至乎咧，你可以嗱，如果低年班咧，你就可以同佢讲，你话即系你寻到宝啦，咁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齐同佢做朋友啊？咁样就同佢 say 个 hi 啊，打声招呼啊，讲啲鼓励嘅说话，跟住就可以读翻本书嘅里边啦。咁、如果高年班咧嗰啲系点咧？因为高年班咧好多家长咧成日都同我讲啦，高年班佢唔再同我一齐睇书噶啦，咁样，咁高年班咧就会。话其实揾咩我都知喺边啦咁。咁但系其实高年班嘅小朋友咧，佢最中意就系咩咧？佢关注佢阅读啊。咁所以咧，你就要揾一啲书摆喺度。咁例如四五年班都系嘅。咁咧，你就话俾佢听， 唔好讲俾佢听你摆喺边，你可以摄啲比较密实嘅位置，跟住俾定个 tips 佢，好似一个即系玩嗰啲叫做喺个公园嗰度周围揾嘢嗰啲咧， 寻宝游戏咁样， 寻宝系啦，咁啊等佢有个标示揾到，咁屋企细细都可以玩到嘅。 所以 第一式咧就叫做寻宝落啦， 系第二咧， 第二叫龙流转啊，咁咧你就将嗰本书咧就可以，头先我咪讲嘅，因为我哋啲书唔多嘛，咁所以咧就可以转啦。 哦 ，share 出去咧，就譬如我就将自己嘅书咧，或者仔仔嘅书，就 share 俾可能住喺附近嘅朋友仔啊，一齐咧就交换啲书嚟睇啦。 系 啊，因为咧而家咧我哋都出唔到门口噶嘛，我咧就屋企有铁闸嘅，咁我就整咗个勾，咁咧就摆咗啲书喺度，咁然后咧就同 WhatsApp 咗嗰个朋友。你幾時落嚟喺我屋企個門口攞就得㗎啦，咁佢嘅書咪擺門口掛住，跟住記得就係將啲書呢噴一噴嗰啲即係清潔用品啊，咁睇嗰陣時保持一個距離，咁就唔會有呢一個感染嘅危機囉。 明白，咁呢個就第二式叫做輪流轉。好啦，第三式係啲咩呢？ 第三式呢我哋就已經轉咗啲書啦，咁小朋友呢一定有佢自己喜歡嘅書嘅，咁我哋呢就好似做一啲嘅書攤咁樣，咁呢我就個第三式個名字呢就叫買嚟睇買嚟揀啦， 好似買嘢咁樣喎。 係啦，咁當啲小朋友呢買到去買嚟睇買嚟揀啦，你鍾意睇啲咩書呀、啊，咁通常呢我哋去買嘢呢，你冇發覺嗰個推銷員呢佢介紹得好呢你就會買㗎。 嗯，會呀、啊、會呀、啊、會呀、 啊。咁調返轉啦。 嗰把口嘛。 冇错，咁调翻转啦。如果嗰个你屋企嘅小朋友讲得好嘅话咧，其实咧我哋做家长梗系知嘅啦，佢咁叻表达能力，咁我哋咪挑战佢咯，问下佢，你知道呢本书有几多啊？你讲多啲啦。咁即系话嗰个小朋友，如果佢自己唔睇书，佢点样可以介绍到一本书咧？咁、所以第三式咧系间接培养佢嘅表达能力嘅。 系咁啊，令到佢可以读翻啲书出嚟啦。啊，呢个几好啊吓。好啦，第四式咧。 第四式呢叫做图书重重叠、啊 嗯、 因为呢我哋有好多图书呢就已经系喺手上啦，就初头我哋搵嚟玩啦，咁我哋就可以将啲书呢一路一路咁样搭高，咁、搭高嘅过程呢我哋可以同啲小朋友呢一起呢就系去帮嗰啲书呢清洁啦，搭高咗之后呢我哋其实就可以搵不同种类嘅书呢我嚟做一个即系关卡，即系话我哋从最简单嘅书即系话俾佢听，你重重叠你最简单嘅呢就摆喺底，跟住慢慢咁样抬高，系啦，慢慢搭高佢，咁、然后呢就叫啲小朋友呢去观察一下你嗰个重重叠，好似玩重重叠咁样啦，你抽出其中入面嗰本书出嚟，系啦，咁但系我哋就唔系话整到成间屋咧，好似即系会冧咗啲书啊，整烂啲书嘅。我哋只不过重重叠咧，就唔系要令到佢冧、而系咧叫啲小朋友咧去将你屋企嘅书咧，系用一个你认为嗰个阅读嗰、那个即系、就是、能力，即系话最你容易最容易嘅摆喺睇。咁你咪知道嗰个小朋友其实佢喺心目中屋企拥有嘅书咧，佢觉得最难睇系边一本。最唔明嘅係邊一本擺上最高， 咁就可以知道小朋友自己嗰、那個譬如閱讀嘅興趣同埋取態喎。 係啊，咁佢其實佢自己喺閱讀嘅過程佢都好興奮嘅，因為佢快到發現咧，原來咧我越嚟越喜歡我屋企嘅書啊！即係我唔單止同佢做朋友啊，我仲係要了解佢啊，每一本書都有每一本書嘅特色噶嘛。 嗯。 咁同時亦都家長咧有一個好好嘅即係個反思嘅就係、是，究竟你買書俾小朋友嘅時候，你會係買俾你自己啊，定係買俾你嘅小朋友咧？你因為好多時候家長咧買書嗰個過程咧，第一個感覺就係我都唔中意啊嘛。咁呢個係啱嘅。但係咧太過着重喺自己想要教細路仔嘅角度咧，咁細路仔就未必會受嘅。但係如果咧個細路仔咧有權去揀，而你願意同佢分享同溝通咧，你就可以了解你的孩子对阅读那个认知多一点，同埋对自己的认识也都多一点，因为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可以无言中帮一帮他手。 家长呢其中一样最头痛的呢就是很怕小朋友呢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想点，或者对自己不够认识。你知道呢、这个世界即有很多人呢人生流流长，可能几十岁都未知道自己有什么搞作的嘛。如果能够早点了解小朋友自己，或者令到小朋友自己都明白自己的取向呢，其实对他们日后的发展都几唔错喎呢个。 因为我哋其实要让我哋自己都有一个接纳孩子不同嘅心啊嘛，因为每一个细路仔嘅性格唔同嘅，你自己生嘅小朋友佢都有佢自己嘅独特性格噶嘛，你冇理由将你自己嘅套驾驭喺你嘅孩子身上噶嘛。 明白明白。好啦，嗱，我哋有一二三四式啦，第五式最后一式系啲咩咧？ 哇，第五式咧，其实咧我就系因为听得你个节目多啊。 你成日就訪問啲 KOL 噶嘛？ 哦，職場 KOL 嘛。 係啊，咁我就喺度諗啦。嗱，職場都有 KOL 啊，咁故事點會冇 KOL 啊？ 哦，故事 KOL 啊？ 係啦，咁喺屋企咧，我哋就喺即係同細路仔咧，咁你可以係唔使用書噶啦呢一樣嘢，可以叫小朋友創作佢自己嘅故仔，或者可以教即係同佢一齊去分享一啲嘅見聞而組織一個故事。咁點樣叫做故事 KOL 咧？其實而家啲手提即係手提電話啊，各樣嘢啲軟件咧好好用啊。我最近都係我自己肚好盲嘅，即係對 IT 呢一樣嘢。咁但係因為呢個疫情咧，我都要逼住自己去摸索啊。咁啊，終於啊，原來有啲軟件咧，好似咧拍片又得，剪片又得。有配音樂的，咁如果我哋啲家長咧，啊特別其實而家好多幼稚園 interview 咧都用曬呢啲嘅，即係拍咗之後俾間學校去 interview 嘅。咁我哋咧就想小朋友咧，即係家長可以做到噶啦，就係培養你屋企個故事 KOL 啦。你教咗講故事之後咧，幫佢拍低。咁咧我就話俾佢聽。這個咧就是一個好好嘅回憶。其實我真係唔希望咧，我哋十年啦、五年後又見到呢一場疫情。其實呢一個疫情咧，好快會過嘅。但係喺呢一個階段咧，我哋點樣將呢一個疫情咧，唔係負面去睇，反而係正面。因為冇呢個疫情，我都唔會接觸到 I P 嘅樣嘢，我都唔會接觸到原來可以視像對話。 凡事要向好嗰方面諗啊，都係好緊要嘅。 我又諗唔到我哋唔即係嗱，通常你揾我一齊咧，我哋都喺香港電台見噶嘛，係咪？嗱，而家我哋喺電話訪問，我都係第一次。咁所以咧，我哋就將呢啲咁美好嘅回憶咧，就住呢個故事 KOL 咧，可以做到一個短片。然後咧，你就幫小朋友儲存起嚟，咁啊。待佢將來大個之後咧，可能佢30年後咧睇翻，原來30年前咧，全世界有個大流行啊！這個疫情咧，我哋喺屋企咧就要起碼有14日唔可以出得街，我哋就可以做咗咁多事情啦。 哦，同埋因為 咁，所以呢啲都係好好咯。 我自己都覺得幾好咧，就係、是、小朋友睇完自己拍嗰啲片之後咧，其實佢哋都好高要求㗎。佢哋咧會好想自己下一次咧又再做得好啲嘅，從而又可以表達到咧，即係令到佢哋訓練到咧，就嗰個表達嗰個嘅方法啊，各樣嘢都可以訓練得幾快，因為佢哋好怕咧見到自己表現得唔好，跟住會好怕醜咁樣喺度試喎，跟住就會好想下一次再做好啲咁樣。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訓練方法啊！ 其實正如你個節目啊嘛，因為我哋係要親子百分百啊嘛，咁就唔係淨係個子要百分百噶嘛， 冇錯，親到緊要 都百分百啊嘛，咁所以我哋一齊大家努力咯。 好，明白晒啦。咁有五色嘅，沉书落啊，轮流转啊，埋嚟睇，埋嚟拣啊，图书重重叠同埋故事 KOL， 好多谢晒蔡姨姨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啊，唔该晒你，拜拜。 OK， 拜拜。 唔該曬蔡姨姨啊！其中一個 concept 我覺得幾好咧，就係同書本做朋友。 好啊， 係啦，睇多幾次。 係啦，有陣時你睇完一本書之後咧，你好想，都睇過一次啦咁樣。咁但係佢係你朋友，要探下佢啊嘛。然後讓乾乾的、乾乾的嘴濕了在心，一束衝一束束束光了在光，然後執著撕一張刀，一支抄變作刀，再響又再光。又再响，共灰共暗共你分开至今，对更重厮杀至今，假使再度前生，前生的一切正苦恨，今日梦或会找到一处未吻过。抑郁的终不会变甘，难道是翘起的翘起的终于会现襟？一次次一次次烟消了再烧，难道飘着是一世是一世亦变用尽？再唱又再笑又再唱，是远是近是我辗转至都系作品嚟自阿 K 郑安琪嘅《再度》啊，好多嘅书本咧，我哋都可以再次睇到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睇完咯。 咪同其他朋友仔交換咯。 係啊，你試下金庸嘅作品咧，睇完一次再睇啊，真係咧別有一番風味嘅。不過就要有啲耐性咯，同埋用嘅時間都幾多噶。 係啦，咁啊，除咗書本之外啦，咁啊，大人都可以，小朋友夜晚睇下三十一有咩介紹先？ 神光追蹤三十一。 继续晨光第一线九点半之前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响树咧，就打个电话咧俾罗启新咳神嘅。早晨咳神， 早晨啊，彭仔。 系啦，我哋要追踪一下今晚星期一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就有啲咩节目咧？ 系啊，今晚咧八点钟咧铿锵集啦，咁啊亦都系同呢一个抗疫有关。咁但系咧，我哋嘅即系制作人员咧， 做咩事？ 几勇喎吓！咁其實佢喺二月開始咧，咁嗱你知道咧，抗疫咧喺第一線咧就係東區醫院啊，因為咧就牽涉咗呢一個咧打邊爐家族啦，同埋北角佛堂嘅群組啦，咁所以咧東區嗰邊咧誒醫院咧就哇，即係都好緊張咁樣，咁而我哋咧即係鏗鏘集嘅同事咧，佢由二月開始咧就記錄佢哋嘅抗疫嘅日與夜啊，去了解一下咧，即係醫院上下咧點樣應付呢個疫情啊，隔離病房嘅管理啊咁樣。咁我都睇到一啲即係預告片嘅，都有啲醫護人員咧，即係講講下嘅時候咧，都 忍唔住啊， 忍唔住啊， 因為嗰個壓力咧好大啊，個情緒咧都你話一下子咧，如果係自己即係控制唔到啊，又或者係自己唔識得點樣好好咁照料個情緒咧，都會有崩潰都未定嘅。 係啊，咁另外咧就去到呢一個咧日上八點半啦。咁咧呢一個咧就係、是新冠狀病毒啦，亦都係啦嚇，好多國家咧都封關啦。 係啊， 咁而家咧就高度戒備啦。咁學校又停課，公共設施就暫停啦。咁係咪即係戴曬口罩、勤洗手啊、自保？就已經可以打贏呢場仗咧，咁亦都可以咧睇下啦嚇。咁另外一個咧叫疫情啊，即係第一個疫咧就係、是、即係疫症嘅疫啦，第二個咧就係、是、疫，亦都係個疫，係啦。 咩疫都係個疫啊？ 即係譬如嗰、那個陳奕迅嘅疫啊。 哦。 係啊，咁佢又關心到咧喺三四月咧，全世界都封關鎖城啦，旅客咧就出唔到去咯喎。咁對於本地嗰啲經營嘅飲食業咧，就影響到好大。咁旅遊業咧，亦都係重災區啊。咁啊，點樣可以咧，就係穩守突擊過渡難關咧？咁今晚咧，大家都可以睇下。係 咪即係逆市？喺疫情之下嘅逆市啊？ 係咯， 都可以了解係嘛？ 係啊， 係喎。咁確係，如果我咁樣理解咧，我會覺得係似係就喺疫情之下咧，大家做生意咧變咗咧係處於一個逆市啊嘛。咁要點樣扭轉呢一個逆市呢個局勢咧？咁都好多嘅問題啊，同埋要解決嘅挑戰難關咧，都喺面前噶嘛。 係啊，咁跟住咧就係、是、講下呢、這、一個。遠足啦，咁但係大家記住咯，而家約朋友啦，都冇約多過四個啊 嚇。係啊，嗰啲哎呀，好似羅啟新你都冇乜朋友咁咪好咯，即係點都唔會過四個真係。 真係陰公你啊！其實我不嬲都係緊守呢樣嘢啦，嚟我屋企得四個啫，偷偷加埋我。 其實我同你都係半斤八兩，翻到屋企有四埲牆咯。 咪咯，唔止嘅，其實啲轉角位咧，嗰啲轉角廳咁樣啊。今次咧就去下呢個中冚閣啊， 係有咩好行啊嗰度 嚇啊中冚閣，你知唔知中冚閣喺邊㗎？ 唔知啊， 係你呢啲即係 喺咩香港啊？ 係啊，喺香港島啊！ 你話問啲咁嘅問題，白痴到 係哎呀咁喺中冚閣公園咧啊，好得意喎！佢由呢個中冚閣公園咧行去呢一個參觀張保仔洞啊，但嗰個張保仔洞喺長洲咁樣解啦，係啊，係 咪通㗎？嗰個洞 應該好多個㗎， 有幾個洞啊？ 係啊， 洞中有洞，唔通 佢啲行嗰啲地方咧都幾得意啊嚇！即係首先咧就行去一個叫魔爪石啊，咁再行去呢個叫幽靈石，係咪聽落都？驚驚地咧， 但係好似幾有挑戰性喎。 係啊，之後咧就會行到見到呢一個叫九頭石啊，九頭閘你驚啊，九頭石喎、啊、真係。 哦，咁啊睇下個樣係咪真係似？ 狗头啦，即系等于狮子山咁啫。 咁佢呢度咧就资料就话咧，呢、這个难度咧系4.5星嘅。咁、但系个问题嚟啊，究竟佢系最难嗰啲系5星啊，定系10星嘅咧？我都唔系好知道、啊。 哦，诶、行惯山嘅朋友而家心中有数噶啦，我哋唔好喺度扮嘢啦，我哋吓。喂，咁啊，记住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啦、都有呢一啲咧，即系又可以关心疫情，亦都可以咧轻松下心情。嘅选择啊，今晚都系港台电视31。好，唔该晒刘启新，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如果未来嘅新型肺炎每日嘅确诊个案继续以50几宗咁上升，会令医院嘅隔离病床压力大，而且患者住院嘅时间较长，达17日至到20日，病床使用量高。大部分嘅患者嘅病征较轻微，佢哋需要隔离多过系治疗。医管局会在今个星期内启用400张第二线隔离病床，以腾空最高规格的第一线隔离病床舒缓病房压力。高拔升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回应有确诊患者等待入院的时间长的时候说，情况涉及不同的因素，医护人员已经一直跟进，而且医院整体隔离病床紧张，亦都要留少量的病床给严重病人，希望启用第二线隔离病床之后能够腾空第一线隔离病床。共同社报道，日本计划拒绝美国、中国和南韩等外国人入境。报道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鉴于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增加，政府基本决定拒绝美国、中国、南韩全境和英国等几乎所有欧洲地区的外国人入境。日本有超过1800人感染新型肺炎，超过50人死亡。东京寻日新增68人确诊，创单日新高。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1人确诊新型肺炎，除了甘肃有一宗的本土病例，其余都是由境外输入。新增死亡病例有4宗，全部是来自湖北。全国累计超过81400人确诊，3304人死亡，超过75000人康复出院。南韩传媒报道，一架隶属美国海军的电子侦察机，寻日在南韩首都圈上空飞行。韩联社引述追踪飞机动向的网站，说美军的情报侦察机可以捕捉并分析地面和空中的所有即时信号。网站没有披露侦察机飞行的具体时间，但分析可能是在北韩发射超大型火箭炮的时间飞行。南韩传媒报道，北韩寻日清晨向东部海域发射2枚疑似短程弹道导弹。北韩朝中社证实，当地寻日进行超大型火箭炮试射，目的是再次确认火箭炮战术技术特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颇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潮湿有薄雾，日间温暖。本周中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90点，跌500点，总成交金额6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8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3点，跌236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2.2跌10元，友邦保险67.65跌1.1，阿里巴巴179.9跌4.9，长和51.2跌1.75，中国平安74.5跌1.4，盈富基金23.25跌5毫，美团点评87.3跌2元，中国移动55.3跌1.25，建设银行6.22跌7仙，领展房产基金64.05跌2.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43，瑞士法郎0.953，澳元0.615，加元1.406，新西兰元0.603，人民币7.096，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18,638，折跌751，港金现价报14,920，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3.81美元，卖出1,62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玛加烈医院。重复多次啊，就系葵涌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桥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玛加烈医院。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桥中间快线有坏车啦，影响到屯门公路慢线上翻去丁九桥一段挤塞，龙尾喺青龙头噶，就系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啦，桥中间快线有坏车阻路，影响到屯门公路慢线上翻去丁九桥挤塞，龙尾喺青龙头对出。较早前呈祥道去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快线同埋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咁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方向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鉴于疫情严峻，为了顾及公众健康，主办单位决定将今届比赛顺延，直至另行通知。 经已提交的参赛作品将不予评审，等疫情减退，我们将重新启动报名程序以及公布其他比赛详情。 请密切留意香港电台广播以及大会网页 storytelling.bgca.org.hk 以及 Facebook 专页。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CIBS 首尔之音 K-POP 以外。戏曲轻音乐。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9:40嘅时间，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不过之前咧，要呼吁一下电话号码先，1872388啊吓。咁啊，今个星期啦，咁明天开始咧就可以接受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 系啦，电话1872388，可能近期咧都有啲开心事啦，即系叫做喺唔开心之中，尽量都开心少少啦。虽然留喺屋企咁样，特别咧要透过一啲祝福咧，鼓励下身边人啦。咁啊，或者有啲原先咧，哇大宴。亲朋嘅一啲生日嘅日子啦，咁但系冇计啦，咁可能近排咧都唔可以有咁多聚众嘅活动啦，所以咧唯有啊，同屋企人咧低低调调咁样咧切个生日蛋糕。不过唔紧要啊，我哋帮你咧庆祝下先。咁当然可以打个电话嚟点个靓唱啦，1872388咁啊，依家可以打嚟噶啦。咁啊，除咗呼吁电话咧，仲有呢个享乐时代。今日嘅享乐时代交俾你，小 系啊，唔好话交俾我，搵埋彭爷出嚟先。早晨啊，范爷爷， 喂，早啊！继续我哋嘅享乐时代啊，喺呢一个嘅晨光第一线吓，咁啊，虽然咧真真正正咧，你要喺身体力行地咧去玩去癫嘅话咧。未必而家係做得到，咁但係喺心情上咧，我哋讓呢個經驗咧分享啊，透過空氣中咧講俾你聽啊，你又接收到咧，就係讓你喺心情上邊都有一啲喜樂咁解嘅啫嚇。喂，咁我咧有一個嘅小玩意咧， 你打尖分享咗先係 冇錯，好似託啊啊！阿梁学希阿 Vincent 监制咧，佢传送咗落嚟俾你。 唔怪得知阿希系咁攞住支嘢，系咁指住佢。咁我 系啊，你请佢入嚟啦。 我请咗 入嚟啊， 入嚟啊， 好紧要噶呢支嘢。 喂，全部都系日文字嚟噶，已经到手咯噃。 系啊，因为佢我哋嘅监编制咧，编导佢指之后嘅时候咧。我以为咧，佢系叫我翻译啊，佢又唔讲咩事。 系啊，究竟系乜嘢事咧？啊， 等我嚟， 好啊， 交 俾你。好， 系咁嘅，因为咧就你知啦，疫情底下咧，好多啲物品啊、物资咧，大家都周围去咧搜罗啦。如果系有好嘢嘅话咧，就再口耳相传啊，或者推介俾咧亲朋戚友啦，又或者咧自己买嘅时候都预埋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啦，咁大家开心 share 咁样啦，系咪？一齊同心抗疫噶嘛，咁啊，所以咧就搜羅咗一支咧，唔知道真係啱唔啱用嘅噴霧啊，咁但係佢呢支噴霧咧，即係話抗菌啊、防菌啊嗰啲嘢咧，佢成支嘢咧都寫日文喎， 係啊， 我梗係要請教一下小白啦，話曬又咩福岡唔知咩小王子括弧國際嗰啲咧， 冇小王子， 冇小王子，係只不過係福岡大事嚟，虛涵嚟嘅嗰啲係 括弧國際係嘛？ 係啊，括弧國際青年事務部啊， 係啦，咁所以想請教一下，喂，我會唔會係傻咗咧，買咗啲唔啱用嘅嘢咧？ 呢支都可以除菌消臭嘅， 消臭， 即系佢即系令到你啲臭味咧冇咗嘅，系啦。 但我哋而家系防疫喎， 咁佢除菌咪即系可以咩咯？杀菌咯，帮你。 佢系外敷 内用噶， 佢梗系外 喺空气噶。 话俾你听，千祈唔好内用啦。第一个，咁同埋咧，佢都有话到咧，睇下先，直接佢如果你直接噴喺呢個空氣入面咧，咁就要小心啲啊！不過呢個我哋唔使擔心，我哋直播室唔會人飲水噶嘛。佢就話噴咗之後咧，如果附近大家有啲杯杯碟碟咧，咁就要特別咧去留意住啦。 食物嗰啲就唔好俾佢沾染到。 冇錯啦，係啦，咁樣佢都可以消毒㗎喎，呢支幾好喎。 嗱、啊。其實啲經驗分享，可能聽眾咧同我一樣啦嚇，咁即係同彭姐一樣啦，或者同身邊啲朋友啦，佢會係即係搜羅下呢啲個物品嘅時候咧，有陣時咧都係未明個全部啊，未知所以，但係咧又買咗先咁樣，咁所以咧就都要注意咧要睇清楚。咁如果真係有一啲唔明白嘅咧，就請教咗別人咯。我相信咧，即係你身邊總有一啲咧，即係博學一啲即係好似彭姐身邊總有一兩個咁樣啦。咁啊，小白係其中一個。 哎呀，真係好啊，俾你咁講。 喂，咁可唔可以噴喺呢一個衣服度啊？ 衣服嗰度咧，嗱，佢就冇話到睇下先。哎，呢度有寫啦。唔得，唔可以直接噴喺皮革或者嗰啲有顏色嘅纖維上面 喎。 係啊，呢個就唔得嘅。咁同埋佢都話到佢哋呢隻嘢咧，就可以直接將嗰啲病毒細菌入面嗰啲結構咧，就噴咗，令到佢嗰個機能咧就減低，即係可以殺死佢啦。簡單啲嚟講，咁啊可以。 但其實即係噴喺邊啫，都唔係好知 道。嗱，譬如你噴喺嗰啲台面啊呢一類型嘅地方，係啦，噴完之後就可能等佢自己乾咁樣，咁佢咪可以幫到你殺菌。 你試下播室啲台面咧，等一阵， 得噶，好啊，转头帮你抹一抹， 系咪应该 播室？得， 佢话喷啫嘛，佢又冇话抹啦。 佢话喷咗所有物，喷完之后等一阵间啲同事先用咯。我哋有新闻时间 啊，好啦，又有多一个防疫工具啊！我哋真系更加强劲啊！呢一个直播室， 梗系啦， 唔使惊惹到呢一个病菌啊！ 系啊，相信彭爷唔使戴口罩啊，好嘢！ 咁又唔得喎。咁又唔得喎，呢一個一定要戴返口罩喎，喺呢個直播室。 啱嘅啱嘅啱嘅。 喂，其實我依家聽到呢電視台嗰啲布幕嗰啲呢，你都聽得出佢係有口罩聲嘅。 係啊，有啲真係聽得出。 嗰啲promo呢聽得出嘅。 我哋而家嗰啲promo好多都係有口罩細幕啦。 我哋一早講過俾人聽啦，我哋都唔介意呢回事。 係啊。 最緊要大家係身體健康。 冇錯，呢樣嘢 可以繼續緊守崗位，呢個先重要嘛。好啦，咁小白你冇乜時間講啦，其實。 係啊，快講啦，快講一個享樂時代嚟聽下先。 原本咧諗住準備咗，彭爺都出招噶啦。準備曬點樣應對，點知冷手就無啦啦整支咁嘅嘢落嚟。不過唔緊要啊，我一樣咧有辦法去到應對。今日咧教下大家，我哋平時都話上次咪講咗嗰啲印尼嗰啲小食嘅，係啦， 加多加多 加多，係啊，哇，你好嘢喎，記得喎，加多加多同埋呢一個咕嚕卜叫咩啊？咕嚕卜叫做 蝦片 啊，係啊係啊，哇，好嘢喎，你印尼文都識喎， 係 啦，好嘢喎，好啦，同埋呢一個蝦片咧應該點樣整啊嘛？今日咧其實就原本想同大家講下。呢、这、一個椰汁飯嘅，因為你話椰汁飯咧，原本就話哇，咁我咪啲米倒落去嘅時候，即係要洗完米，跟住咪倒啲椰汁落去咯，係咪？咁啊，其實咧， 係咪咩辣事阿媽？ 呢個咧， 識咁多嘅咧， 有兩個嘅講法嘅，係啊，你可以叫做辣事辣媽。辣事辣妈咧，咁如果你系广东人未必识嘅，有个字啊好容易记啊，叫辣死阿妈，咁啊易。 嗱呢 个音咧， 呢个系嗰啲俗 冇错啦， 俗话 调笑嘅 音啊，好啦，学噶啦，嗱唔好又投诉啊。 不过咧，除咗辣事辣妈之外 咧， 明白嘅。咁另外一个读法咧就叫做辣事怒嘟。都係解呢一個嘅椰汁飯，咁可能係、你知印尼都好大啦，係咪？有東南西北咁樣啫。 咁呢個點整咧？ 好啦，咁呢個整法咧，其實都係相當之簡單嘅啫。咁首先咧，準備定呢一個印尼普買嗰啲椰汁啦，其實一包包嘅啫，一包可能大概係百零秒咁樣，其實都結結地咁樣都得噶啦。咁你諗住喂洗完啲米啦，咁跟住要煲啦，就唔好落水，咁相反就係落呢一個嘅椰漿咁樣落去一齊煲煲咁啊，煲完之後咧，咁咪變咗椰汁飯咯。咁簡單嘅話，個個都整到啦，系咪先？好啦， 其实咧， 除咗系嗰个椰浆咧，要加少少，再变加少水，变成一个即系稀少少嘅椰浆，去到整呢个饭之外咧，仲有其他嘅配料摆埋落去一齐喺个饭嗰度焗咧，先至会令到呢一个椰汁饭咧更加去到呢个新式味俱全。好啦，咁啊有几样嘢可以选择嘅，第一就系呢一个嘅斑丹叶啊。扮丹葉 即 係 斑斓葉， 斑斓葉係係啊，唉唔好意思啊，我由細到大都叫扮丹，斑斓 葉。你嗰啲香音 啊，係啊，啲香音出曬嚟啊。 斑斓葉， 斑斓葉，斑斓葉咧其實可以市面上都有嘅，買咗之後咧就將佢打洗乾淨啦，跟住將佢打一個結。打咗結之後咧，咁啊準備定呢啲配料啦。好啦，除咗斑斓葉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就準備定另外一樣嘢咧， 就是檸檬葉啦。 檸檬葉 係啦，檸檬葉咧其實亦都可以將佢攞個鐘鐘鐘咁鐘到佢 鐘碎佢， 冇錯，鐘到佢霉咗爛咗。然後咧，跟住你就將呢個飯煮好咗之後咧，就將呢一個嘅斑蘭葉同埋呢個檸檬葉咧一齊放落去。咁啊好啦，你電飯煲都得噶啦，咁啊整下佢啦，焗啦，好啦。咁你焗完之後咧，那個電飯煲跳掣咯，咁熄得未咧？ 捞匀佢， 捞匀佢咧就梗噶啦。但系咧佢跳咗 啲嘢， 跳咗掣之后，千祈唔好咁快搞佢，千祈唔好心急。大概咧焗多佢一个钟。 哦，咁耐啊？ 系啊，喺个电饭煲入边焗多佢一个钟。 熟之后都仲要焗多一个钟。 冇错，等佢咧收一收水，因为佢唔收水，电饭煲一般嘅煮完出嚟之后咧，你发觉嗰啲饭咧，如果你煮泰国米，嗰啲米咧就发觉好香软啊。 系， 但系就少咗咧嗰种东南亚嗰种。啲米有少少咬口嘅感覺啦，咁所以咧就要喺個電飯煲入邊咧，就再焗多佢一個鐘，等佢自己咧就收水。好啦，收咗水之後咧，跟住你先再打開個電飯煲，撈撈撈撈撈撈撈勻佢。咁當然你話中意香茅嘅，你都可以加埋入去啦。咁啊又多啲味道啦，咁樣。咁呢一個咧就係最好味嘅椰汁飯咧。就是咁样整咗出嚟啦。 咦，小白，我想问下 咩啊？ 椰浆喺边度买椰浆？ 椰浆你咪喺 罐头啊， 印尼铺啊，一包一包咁样噶。 哦， 系啊，个样有啲似我哋嗰啲。 咁如果当我想去开稀佢，你话开稀佢攞嚟浸落啲米度啊？咁搵咩开？搵浸热水开啊？定系攞奶开啊？ 攞啲冻滚水开佢得噶啦。 哦， 系啊，就唔需要攞其他嘢，因为嗰个椰汁咧本身个味道。 咁如果用椰奶又得唔得咧？ 用椰奶咧， 是不是都系唔系好啊？用椰浆开水去， 我就不嬲用椰浆嘅，椰奶又冇试过， 就交俾你试啦， 鹏爷可以试啦。 喂，咁嗰个饭系咪唔再需要落调味噶啦？ 唔使噶啦， 糖啊、盐啊，咩都唔使落， 唔需要。煮完出嚟之后包你话爱思啊， 系啊， 系啊。 咁印我可唔可以配一句系印尼话 嘅 好 味 啊？ 你可以啊，不过我唔识啊呢句， 终于佢唔识， 要问 Barbie 睇佢 Billy Wilson 有冇学过啊嘛。 好好好，交俾佢，交俾佢。喂，好啊，试下先呢个。 就系咁样，下次再教其他嘢啦。 嗯， 拜 拜。Head is aching so I cry 내가 있다면 꼭 깨나요 君も can't you see 分かってるけど笑えない孤独と丸かい求めてる tonight 限界かも Don't wanna lieStay by my side 感じて Reviver I need your breath Reviver 君の声で目覚めるいつでも Reviver いつか君とその瞳で惚れる Reviver뭐지고싶죠바카와야메다 Give and take no this word 君のため나니까できること考え endless yeah 素敵なサプライズやプレゼント送ろうまた今夜も time goes by ただ君を探してる二人のストーリー続きはもう僕じゃないここへ 作品啊 ，CIX， 韩国组合唱埋咧日语嘅歌曲《Revival》。 喂，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 喂， 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今日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肥嫂啊！ 早晨啊 ！喂，你嘅老公咧就系肥仔，今日咧就打嚟咧点唱、啊，系啊，俾阿肥仔听鼓励下佢，因为近排做嘢辛苦啦，系咪啊？ 系啊，同埋我想去减肥啊，佢个肚腩仲大过我以前生 B B 嗰阵时。 系啊，咁冇办法啦，要叫佢上网睇下啲靓女，跟住一路跳 aerobic 啊，跳嗰啲咧 tabata 嗰啲咁样啊，爆汗嗰啲短片，你得唔得啊？同佢一齐减吓。你得唔得啊？ 佢傻咩？睇靓女佢就会， 系啦， 做运动佢好难啊。 系咯， 唔系即系 嗱， 肥叔，我想问下啦，你识佢嗰阵时，佢嘅身形系同而家咁差唔多，定系佢系本身好瘦噶？ 即系唔系瘦啦，都系肥噶啦，不过而家唔过分咯。 系咯，所以啊，肥仔神，你而家听到你就检点啲啦。咁啊，仲有另一件事咧，就系开心嘅，因为系求婚纪念日。有阵时咧，我出去做嘢啦，都会问啲新人啦，话喂，其实个求婚经过系点噶？咁佢哋通常咧都会好尴尬咁样讲话，诶，其实求婚咧，咪跪喺度啦，咁样。咁但系咧，我深信咧，作为女士嗰边啦，咁个男人求婚啦，应该咧个女人咧系最冧嗰刻，跟住先会讲我愿意或者 say yes。咁样啦，咁啊，你当年嘅环境系点样噶，阿肥嫂？ 佢喺个朋友个婚礼嗰度求婚嘅，咁咧嗰阵时好搞笑嘅，咁我本来咧就唔舒服，谂住打电话俾佢话我唔去啦，即系今晚先去，佢咧就话唉冇啦，你嚟啦， 冇啦， 举咗个电话俾个新娘听，跟住新娘话啊冇啦，你嚟啦，我想你嚟啊，咁样啦，咁我就 pass 咗粒药丸啦，咁就照去啦，跟住咧点知咁去到啦，咁好多人。即係佢哋有一代咁窮白男咁樣啦，跟住咁嗰啲兄弟姊妹去影相，話我幫你看住啊咁樣，跟住咧嗰個兄弟話：誒唔使，我自己睇得噶啦。咁我心諗嚇、啊，平時都一齊玩開噶啦，你驚我攞你咩嗰啲金器？咁原來咧裏邊咧係一大扎花嚟嘅。 哦， 係啦。 跟住阿肥仔咧就喂攞个红白蓝嗰个袋嚟先，跟住你以为喂做咩攞人啲金器啊衰佬，跟住点不知一打开就系嗰扎花啦， 系啊， 听下冧到而家， 有冇跪低啊肥仔？ 有啊，不过其实佢而家应该好后悔嘅，成日咧提翻咧，佢都唉唔好提啦，我话播翻啲片嚟睇，唉唔好提啦，我唔想谂起。 内敛啫，呢啲嗱我就要讲啦，男士通常内敛啲，就觉得佢话唔想睇，其实你开住佢一样会同你睇噶。 你应该警惕佢，你话嗱，你睇下肥仔，你当年仲跪到，你依家可能跪唔到啦。系啊，你个肚腩顶住。 咩 啊？听唔到。 佢成日拎住部电话噶咋，而家好少理我哋同啲细路噶啦。 咁又唔好，咁又唔好，系啊！ 你叫佢嗱，起码減到見到自己隻腳趾先， 係啦， 耷低頭見到自己隻腳趾，咁都 OK 係咪？ 咁依家做下啲親子運動咯，真係嘅，因為近排疫情影響，大家都少咗出街啦，咁啊真係留喺屋企啊，咁啊可以一家大細啊，咁啊跟下啲 YouTube 跳下舞咯，咁啊輕鬆下，係 啦，係啊，阿肥嫂有隻歌喎，你點解揾呢隻歌咧？ 李克勤嘅紅日喎。 是啊，因为我老公好喜欢李克勤的。是啊，他成日呢都会即是总之他有演唱会呢他都会买飞睇。咁样其实我唔喜欢李克勤，即是我以前就觉得老土咁样㗎嘛。 是是是。 咁而家我都呢都转咗少少㗎喎。 是啊，咁样是啊，隔鸡随鸡㗎嘛，是啊。咁你都喜欢克勤啦，克勤都有值得喜欢嘅地方嚟嘅，系咪先。好啦，咁一起听下歌囉，今朝 好正嘅听啦，你哋喺屋企一起唱囉，好唔好啊？ 好嘛。 好 啦， 多谢你，拜拜。 拜拜。 正系头先咧，黑勤啦，嗰下咧，我 feel 到佢屋企已经非常澎湃。 嗯，希望啊肥仔同埋肥嫂咧，恩恩爱爱啊，日日都开开心心。 我哋都希望咧可以一生陪伴住你啊！不过时间咧就好快追到十点钟啦，转头咧陪伴住大家留翻俾风骚快活人，转头见啦吓，唔系我哋听日再见，转头风骚快活人见。